世杰，揸住佢啊！香港嘅农业靠晒你啦！ 咩嚟噶？瑞文，咩靠晒我？ 本地花卉嘅种子啊！你唔系话想做花王嘅咩？ 咁睇得起我？今个星期我哋继续跳出直播室，去到种子农场，直击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里面农产品嘅前世今生，食之前一定要听啊！ 而我陈家俊就请嚟文安队讲下点样做社区教育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湖南学联同救国十人团，广泛发动民众，掀起全社会研究陈独秀活动。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至下午1:00，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一月六号的自由风，自由风为大家主持的是陆宇光和林志恩。林志恩你好。 大家好。 继续讲讲疫情的发展啦。咁而家卫生防护中心就开紧记者会噶，咁就交代咧，本港系新增33宗新冠病毒的确诊个案啦。咁其中咧就有28宗咧系输入个案嚟嘅，咁而5宗咧就系同确诊输入性相关嘅一啲个案啦。咁有啲都系寻日已经系讲过初步确诊转为确诊嘅个案，咁有啲都系同咧就系空姐妈妈相关嘅群组啦，咁一宗咧就系外佣嚟嘅，一个咧就系喺住喺高威阁嘅跳舞人士啦，另外咧就系有喺绿田园嘅人士啦，同埋咧望月楼咧都多一宗嘅确诊个案，仲有一个咧就系和富中心嘅男住客。嗱，大家关注到咧就系空姐妈妈咧嘅群组咧，究竟系而家发展成点样啦吓？咁见到咧就系其实卫生防护中心就系追踪紧咧，就系喺早前啦吓，空姐妈妈同埋咧就系男测量师都曾经去过食早餐的天后食肆绿田园啦。咁啊，当局咧就仲喺度追踪紧咧，就当时咧就大概有20个食客在场啦。咁但系咧就仲有10名嘅食客咧系未揾到相关嘅人士噶。咁而咧就系跳舞呢个嘅空姐妈妈咧，亦都系有一个嘅跳舞嘅群组啦。咁佢咧就系有一个嘅朋友嘅外佣咧系确诊嘅。咁而咧呢个外佣咧亦都有一个同教会的另一名外佣咧，系今日宣布初步确诊，令到今日咧嘅初步确诊数字咧系超过30宗噶。 咁政府寻日都宣布咗啦，由听日开始咧就会收紧嗰个嘅社交距离措施啦。咁其实今次第五波临近爆发啦，都反映咗即系防疫之中咧，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错咧，其实个代价就成个社会都要承受嘅。咁因为即系食肆夜晚禁咗堂食咧，似乎都系会影响晒成个嘅零售市道啦。咁而另外，因为今次咧政府收紧个社交距离措施咧，都嚟得几急嘅。咁今日有一啲嘅业界就表示咧，嗰个处所啊，即系要收紧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咧，都措手不及嘅。因为前日咧，特首先宣布咧，下个月2月24号啦，先开始扩大疫苗气泡啦。咁点知一日之后咧，就停咗堂食啦。咁可能有一啲嘅食肆咧，都未预料到嘅。咁我谂政府嗰个目的咧，就主要系想压制而家嗰个市面嘅人流啦，就减低市民不必要嘅外出啦，同埋聚会。咁希望咧，就农历年之前咧，就尽快堵截第五波嘅疫情。咁陈肇始局长啦，今日都形容就长痛不如短痛啦，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喺呢一个时间尽快去堵截个疫情咧，就避免咧即系。新年咧，繼續係要喺一個疫情籠罩之下度過。 咁啊，无论系寻日特首林郑月娥嘅宣布啦，以至到今朝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嘅访问咧，都提到话咧，今次呢个嘅收紧社交距离嘅措施咧，系快、狠、准嘅措施吓，咁、希望争取咧喺最短嘅时间之内切断传播链，就让咧大家可唔可以喺农历新年嘅时候咧就正常做翻生意咧咁。咁啊，再讲多次呢啲相关嘅措施啦。咁啊，第一咧就系要取消所有嘅大型活动同埋非必要嘅聚会啦，例如话嚟紧嘅单车节咧就要取消啦。另外，餐饮业咧就讲紧系晚上六点至到咧第二朝早嘅第二朝嘅五点钟咧就禁止堂食。另外就系关闭酒吧、酒馆同埋咧就系599F 章底下嘅表列处所，包括系健身中心啊、游乐场所啊、公众娱乐场所啦、美容院啦、卡拉 OK 等等呢啲嘅地方噶。咁仲有就系康文署嘅相关场地，无论是体育场地或者是文娱的设施，都是要关闭的。另外呢就是本地游、公海游亦都要暂停啦。咁都希望呢就是可以话喺嚟緊啦，七日之后就1月7号开始啦，即听日开始计啦。七日之后再政府呢就再去检视有冇需要呢是收紧有关嘅措施，还是呢就是14日之后呢就可以回复正常啦。 咁就住呢头先你所讲嗰个社交距离措施嘅收紧呢，其实有两点我哋都可以去分析嘅。咁第一咧就系寻日咧特首宣布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嘅时候咧，佢就指出咧测量师嗰个感染嘅个案咧就仲系传播途径未清晰嘅。咁但系咧寻日稍后嘅时间咧，佢就已经即系其实政府就已经揾到啦测量师嗰个感染个案嘅源头啦，即系头先陆宇光你所讲咧，早前确诊嗰个国泰空姐嘅妈妈啦，就同呢个住屯门嘅测量师咧就曾经喺同一个时段咧就光顾天后绿田园嘅餐厅嘅。咁一阵间我哋都可以同专家去沟通一下，咁呢一个算唔算系已经叫做即系解除咗部分嘅威胁咧？咁样，咁第二个今日嘅观察就当然系业界啦，即系对于呢个收紧社交距离嘅措施咧，都不免有啲怨气嘅。因为譬如酒吧啊，或者健身业啊，甚至美容院嘅有啲业界人士就话咧，其实佢哋过去都跟足咗个防疫嘅指引啦，譬如就系员工都打晒针啊，顾客至少打咗一针啦，咁又一定要安心出行。咁而今次主要咧嗰个爆疫咧，都系来自一啲输入嘅个案走漏咗，就唔明啦吓，即系点解要去暂停呢啲商业活动咧，去惩罚个业界？咁而且一月咧都算系譬如酒吧或者酒楼嘅一啲营业额嘅高峰期。 头先你都讲啦，其实而家嘅部分嘅处所，无论系员工同埋顾客咧，其实都系需要打针先至可以进入噶啦。譬如头先讲嘅酒吧啦，吓咁呢啲场，譬如卡拉 OK 啦，吓都已经咧系要求顾客都需要打针噶啦。咁当然啦，打咗针咧就唔代表系唔可以传播嘅，因为照样有机会感染噶。咁只系打咗针咧就可以防止重症同死亡嘅比率啦。咁但系即系打咗针都仍然咧就需要关闭咧，咁所以一啲嘅处所咧都觉得系都几惨啦吓。咁同埋就系即系上年都经历过好一阵子嘅关闭嘅时间啦。今次再出現啦，咁而另外咧就係見到嗱，而家嗰個疫情嗰個嘅群組咧，係可能真係會擴大嘅，因為見到頭先都講啦嚇，外佣係佢即係一個空姐媽媽群組裡面咧感染咗嘅外佣。同佢同教會嘅另一名外佣咧，都初步確診，咁所以係有機會咧，喺呢個嘅群組會再擴大嘅。係咪可以14日呢啲咁緊嚇、快準狠，同埋呢個嘅長痛不如短痛嘅措施，真係可以截斷到傳播鏈？即係大家都想啦，但係咪真係截斷到可以14日之後就回復正常呢？可能有啲人都未必太樂觀。 係，還是14日之後又要再14日呢？咁樣咁同埋呢啲表列處所呢，就算開放返之後呢，我估嗰啲嘅原本嘅顧客呢都未必咁快會即刻去幫襯，即係可能都要再等一段時間先恢復到原本嗰個業務嘅。咁所以亦都明白啦，即係業界而家嗰個怨聲載道嘅原因。咁另外呢，譬如就係頭先所講美容業界呢，就佢哋表示就係過去疫情發生兩年咧，即係個爆發嘅源頭都唔係美容院啊，嚇，即係就，但係就一直都係表列處所入邊啦。咁所以佢哋亦都問一個問題啦，就係究竟而家嗰個增減表列處所有冇一個機制喺度嘅咧？咁樣呢個亦都係另一個嘅討論嘅重點嚟嘅。 問一問各位聽眾啦，咁啊，如果係想晚市堂食嘅，今晚咧就係最後機會啦，因為聽日開始咧就禁止晚市堂食啦。而咧聽日開始咧，好多嘅表列處所嘅地方啦，即係頭先講酒吧啊、健身中心啊、美容院啊、體育場所等等啦，呢啲咧聽日開始咧都會關閉14日啦。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听众问萧叔叔 ，in keeping with 系点样用同点样解 ？In keeping with in 当然 I N 啦 ，keeping K E P I N G with W I T H。这个 expression 呢其实是都挺常用，萧叔自己都挺常用，就是符合某一个人的一贯的作风，一贯的风格， okay, in keeping with。比个例子，比如你揀衫啦，你想揀一件比较符合你一贯非常之有品味的风格呢，我可以说 I want something that is a bit more in keeping with my usual classy,style, okay. I want something a little bit more in keeping with my usual style. 比较符合我平时的 style 嘅。再俾多个例子大家。如果我哋想讲啊，佢做呢件事其实都完全符合佢平时嘅人物嘅性格啊。Okay. 咁我可以话咧就 that's entirely in keeping with his personality. 就系咧完全符合佢嘅人物性格设定嘅，就类似系。咁啊，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OK, 下集再见，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萧叔叔。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聽日開始咧，就係政府會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啦。咁頭先講啦，就係晚市禁堂食啦。另外咧，就係好多嘅處所都要關閉啦。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傾下噶。咁啊，林志恩啊，呢個時候都請嚟一啲嘅業界人士嘅代表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咧就有健身搏擊運動業界嘅大聯盟聯盟的幫我們稍下 未接通到、稍下呢就會找一些健身業界的人士跟你聊一下啦。電話旁邊就有健身搏擊運動業界大聯盟召集人柯川鼎在這裡。柯川鼎你好。 Hello, 你好。 對於明天開始又要暫停營業14日了，有什麼看法？ 看法就很悲啊，還有很憤怒，很都不知道怎麼說，很完全是死了。 系点解好悲咧？点解咁讲咧？可讲我少少。 因为其实我哋经历过上年咧，俾人我哋个业界咧，俾人停，俾政府停咗三次咧，总共就系半年有多啦。咁已经元气大伤啦，基本上咁整一年，基本上系我哋个业界都系蚀紧钱嘅。咁喺今年啦，我哋过年完之后啦，我记得系人日嗰日开翻嘅。咁就一路用好多時間去，因為運動呢一停咗呢，就好多人就會放低咗，就唔返嚟㗎喇，跟住慢慢又會再要好難先配合返，同埋啲人令到啲顧客或者啲想做運動人呢對我哋，佢唔係對我哋冇信心，係驚嚟報咗名之後又俾人停，咁佢都幾個月都冇停喎，咁就開始返返嚟，咁就開始慢慢做返好少少啦，大約有正常時期嘅七成咁上下啦，咁諗住都可以繼續經營落去啦，好地地。咁忽然間而家又嚟又停一次，冇完全冇先兆，亦都唔知咩事之下，我哋又俾人又攞咗去做代罪羔羊咁。就是好悲咯，所以。 你哋其实咧，大概每日有几多健身课程咧，同埋即系嗰啲学生预计有几多人会受到影响啊？ 如果我哋为例，我谂有2000人到啦受影响。咁因为有啲系 keep 住上堂嘅学生啦，有一部分系啲私人课程嘅学生啦，咁佢哋 有啲係嚟攞嚟，即係通常都係嚟有啲做運動減肥啦，我哋主要以 cars 為主啦。咁亦都有啲係唔單止係淨係 for fitness 嘅，佢哋可能有啲身體有啲毛病啊，要做運動，可能三高啊問題啦，或者有啲係喺肌肉嘅問題，太啲肌肉量太少導致好多骨質嘅問題啊，咁都係會嚟 keep 住嚟一個禮拜嚟幾次咁去揾我哋去幫佢做運動咁樣嘅。咁其實呢一班嘅學生又全部都停曬咯，咁都受影響都多嘅。其實 嗱健身業界咧好多時就會有一啲嘅預繳式消費啦，又或者係月費啦咁。咁如果呢兩個禮拜冇得去嚟上堂嚇，冇得嚟做運動嘅時候，可能佢就即係啲顧客就會有啲損失啊。咁有冇開始話係傾緊要退錢定點樣咧？ 其實咧就一早已經傾緊噶啦。先唔講我哋要俾人停業啦。其實之前政府又無端白事又要收緊嗰個疫苗氣泡啦，咁又係攞我哋嚟搞啦。咁其實有啲學生已經覺得話：喂，我覺得自己仲未可以去打針，即係唔係好夠膽嘅。咁成咁佢哋喺呢個原因之下，已經同我哋傾緊啦。我想退錢，或者我想 hold 住個會籍先咁樣。咁已經係。讲咗一段时间噶啦，跟住而家又再系要停业啦，就更加每日即系呢两日咧，唔系冇讲每日咧，两日都系呢日都有好多人问啲嘢。咁我哋正常嘅情况，我哋都系会顺延翻俾同学，即系之前其实坦白讲句，过去2020年都停咗咁耐啦，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嗰个游戏规则就系我哋会顺延咁停落去咯。咁当然就系、是。最大影響嘅就係、是，好多係會卻步，唔嚟做運動住咯，或者係唔續嗰個會籍住咯。 因為你提到咧，之前有一段時間咧，健身室都要停業啦。咁其實當時健身室有啲乜嘢嘅應對措施咧？因為我留意到咧，有一啲健身室就推出咗一啲即係户外嘅鍛鍊課程啦，或者喺 YouTube 嗰度做示範嘅。咁呢兩個星期會唔會都係試下咁樣去應對？ 我哋已經即刻推出呢樣嘢㗎啦，因為我哋都無計可施，都只可以咁樣做咯。咁其實肯參加戶外嘅學生，我諗佔個比例都唔夠十分之一啦。咁其實老實講，佢點做都好咧，都唔會夠交租㗎啦。即係呢度，即係個租金都唔應付唔到㗎啦。只係賺取少少生活費啦，或者係俾啲同事咧有少少額外嘅收入，咁維持翻佢哋嘅基本生活。咁其實都冇乜，即係坦白講句，都有未知得個做字嘅，但係其實賺唔到應得嘅收入咯。 今次要再停業咧，咁即係希望兩個禮拜可以完成，即係可以搞得掂，切斷傳播鏈啦。但係即係可能業界好多唔同行業都擔心緊，或者可能真係唔止14日喎，今一波嘅疫情咁。咁有冇預計即係嚟緊嚇？資金或者係即係嗰啲現金流足唔足夠去應付你哋嘅開支咧？ 其實啊，我自己擔心緊呢樣嘢，因為我自己本身咧喺上年個疫情嘅之下啦，咁我哋舊業主咧都唔再租俾我哋啦，因為驚我哋又停，咁又影響嗰、那個交租咧，因為可能同業主傾下可唔可以減下啲租金咁樣啦。咁我哋喺早兩個月啱啱先搬咗，坦白講句，都係同銀行貸款去搞裝修嗰啲，因為上年已經蝕得太多啦。咁而家啱啱裝修完開翻咧，即係喺另一個搬咗位另一個位置開翻咧。其實都仲未賺到啲咩錢，但係又俾政府停，咁其實我都係好彷徨，非常之咁彷徨。坦白講， 咁業界會對政府有啲咩訴求咧？譬如可能開半日呢啲咁樣，可唔可行咧？ 其實我諗最基本嘅訴求就係一個合理嘅賠償先啦。咁其實經歷過。之前我哋都一路爭取咗好多次政府嘅賠償啦，但係都係唔到位啦。咁你睇下啲高住咁大間都係賠10萬蚊或者5萬蚊俾佢，咁即係一定係要執笠冇辦法啦。咁我哋都係你賠個即係個賠償額就其實係好唔合理嘅。咁我哋一路都爭取緊，喂同可能同美容院啊或者係餐廳咁嗰啲都係相同嘅，有唔同嘅面積、唔同嘅租金，都有唔同嘅 賠償比例啦。咁開頭政府有個就復課就我哋對呢個業界唔了解，所以暫時都亦都係一個固定嘅賠償金額嘅啫。咁但係經歷過上次停咗三次啦，防疫基金都發放咗三次，我諗政府其實對我哋業界都已經了解咗好多啦。咁嚟緊如果係再係咁樣嘅時候，咁其實我諗個賠償要到位啲啦，同埋係希望就係真係會睇到我哋嘅需求啦。咁同埋就即係你只能喺個可能開半日，咁我諗即係可以咁講，叫好過冇咯。因為係咯，呢半日日同夜其實又係。都唔知揀得邊樣。 OK， 最後咧想問埋就係健身室啲職員啊、教練啊，喺停業底下會唔會出唔到糧啊？ 佢哋一啲咧係一啲係有部分咧就係底薪形式嘅，咁佢都會照出糧啦。有部分就係以呢個上堂有班或者係教呢、這個單對單嘅，咁有上堂先有拆帳，咁嗰啲就冇糧出噶啦，冇辦法噶啦， 係啦。好啊，唔该晒柯尊鼎啊，多谢你。 OK， 好，唔该系。 柯尊鼎咧就系健身业界嘅人士啦。咁啊，林志恩啊，即系停业啦，一定系对于各行各业咧嗰个嘅影响咧非常之大噶啦。咁佢哋冇咗收入吓，仲点样可以维持到佢哋嘅开支咧吓？ 系咁，同埋因为佢都讲到一个重点啊，就系、是、有时运动放低咗，可能真系要多一段时间先会翻翻嚟做。咁呢个就同食肆唔同啊，即系唔会话啊听日开业就即刻去帮衬。咁呢个系健身业界面对嘅独有问题 咯。同埋系头先佢都讲啦，即系影响啲顾客嘅信心啦，即系惊你随时有再停业嘅时候，佢愿唔愿意呢个时候就。去买套票，去买一啲嘅月票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唔同行业之间嘅营运问题啦。好啦，听一次五点半新闻先，电话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3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当中28宗属于输入个案，其余5宗是与早前确诊相关的个案。另外，有超过30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28宗输入个案的患者包括货机机组人员和11名菲佣，其余人士分别来自尼泊尔、印度、澳洲、葡萄牙、瑞士、加拿大和法国。5宗与确诊相关个案涉及天后哥顿道绿田园餐厅小厨的群组。本港新增33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初步确诊个案之中冇立法会议员。对于有报道指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曾经与初步确诊者出席同一聚会，张竹君回应话，暂时未有相关资料。张竹君话，一名63岁初步确诊者曾经到铜锣湾、黄室堡、东海汇、拉斐特食早餐，另一名确诊者曾经在同一食肆用膳，相信很大机会因此受到感染。他提到餐台位置较近，不排除餐厅内有传播。他又说，现时至少有两间食肆出现传播，卫生防护中心和机电署代表已经到东海汇、拉斐特视察。政府宣布明日起收紧多项社交距离措施，包括晚市禁堂食、15类业务处所，包括游戏机中心、浴室、健身中心、派对房间、美容院、卡拉 OK 场所等需要关闭，为期14日。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致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受影响业界感到极度忧虑和不安，要求当局向相关业界提供补助，包括负责商户停业期间的租金、工资支出和业务损失等。邵家辉在信中指出，今次疫情是由违规的机组人员引起，但是令到无辜的业界经营者和从业员又再陷入困境，要求强烈谴责不负责任的机组人员，并且要求当局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需尽快全面检视各项外防输入措施。

名的初步確診者啦。咁相信咧係有機會咧係一個有一個傳播出現啦。咁所以咧亦都見到衞生防護中心同埋機電署咧係去咗呢個嘅餐廳嗰度視察，咁都陸續咧有一啲嘅餐廳出現一啲傳播嘅現象啦。咁而另外咧就係亦都要注意到嘅咧就係有報道指出啦嚇，有報道指出就係話咧係有初步確診者咧就接觸過多名嘅立法會議員啦同埋官員嘅，咁啊已經有幾名嘅立法會議員啦，包括係陳仲尼啦、邱達根等等咧，咁佢哋係接受咗檢測等緊結果嘅。咁呢個咧相信都要繼續留意住，究竟咧係會有幾大嘅影響啦嚇。 係因為立法會而家都進行緊消毒啦，咁同埋就係、其中一啲議員咧亦都要求佢哋嘅辦事處咧同屋企人咧係要去做一個自愿嘅檢測啦。咁一陣間我哋可能再稍後時間睇下有冇新嘅消息。 再講翻一啲嘅收緊社交距離嘅措施啦。嗱，當然啦，就佢哋冇得營業14日咧，對佢哋嘅生意一定係大受影響噶。咁而家已經有唔少嘅業界咧係提出話啊，希望咧政府提供一啲嘅援助津貼。咁但係仲記得咧，即係之前有一啲嘅政府都推出過一啲嘅防疫抗疫基金，正正就係俾一啲行業咧去到捱過呢個嘅受到疫情影響嘅時間噶。咁但始終呢啲嘅津貼咧係有時限啦嚇，唔係話可以即係可以咁恆常咁樣去津貼落去啦。咁究竟啊，即係政府呢一輪啊，又會唔會再去提出一啲嘅補貼咧？大家關注嚇。 咁另一樣咧，就係因為今次咧，始終嗰個疫情嚟得急啦。咁有啲業界就問啦，即係其實政府都算係一個冇預警或者冇諮詢嘅情況之下，就要一刀切啦，去有啲表列處所要停止營業嘅。咁但係喺呢個咁短嘅時間之內，其實政府除咗諮詢專家之外，我諗都好難去即係逐個業界去諮詢意見啦。咁一陣間都可以問一下，其實即係業界點樣睇呢件事咧？ 好，我哋電話18723111，各位聽眾對於收緊社交距離措施有咩睇法？歡迎打嚟同我哋傾下啦。咁而家林志欣，我哋電話旁邊請嚟酒吧業協會主席錢俊榮啊，錢俊榮你好， 大家好啊，主持好， 係。咁啊，聽日開始要停業14日啦，個感覺係點啊？ 感覺非常不滿啊，非常不滿啊。咁啊，個原因係因為咧，今次咧嗰、那個即係今次第五波疫情咧，即係我哋業界咧覺得咧係因為政府喺嗰個防疫嗰個措施嗰度咧，例如外防輸入嗰度咧，係因為有漏洞，而因為呢一個漏洞咧，就導致到有機組人員咧帶咗個病毒翻嚟。咁當然咧，政府就將個責任就係歸咎於國泰嗰個高層啦。咁但係喺我哋業界覺得，喂，大佬，咁任何嘅機構嘅僱主，你冇可能24小時監察住你個員工嘅，你個夥計係咪？大家都聽過執法部門下面都可能都會有一啲伙計都會違法啦，咁唔通你又賴嗰個上司咩？所以我覺得今次依個咁嘅第五波疫情，主要係因為政府起嗰個外防輸入同埋嗰個我哋叫做嗰個懲罰太低啊！如果你政府嗰個懲罰嘅措施係非常之嚴厲嘅，例如係要罰坐監嘅，我相信冇人夠膽會違法，係嘛？但係你而家咧就將個責任咧就推咗俾個僱主，哦，僱主話炒咗就得啦。喺而家呢個供求人嘅時代。其实嗰个雇员转个头就揾到嘢做啦，咁你冇阻吓性嘅，咁如果将来又有其他雇员又系重复犯错呢样嘢，咁其实将来第六波、第七波、第八波同样咁样，咁你政府又话哦，又系因为嗰个雇主管教得唔好，所以我哋业界系觉得好不满政府你自己做得唔好，你就将个责任推俾人吓。而家咧，所以我哋业界咧觉得咧，喂，政府你又要我哋停业，最惨系而家个问题唔系喺我哋度。我哋酒吧業已經做得非常之好咯，滴水不漏。但係你又將站出嚟我哋度，要我哋白白犧牲，要我哋同你埋單。咁所以而家我哋業界咧都要求緊政府咧，最少每間酒吧賠翻10萬元俾我哋咧，等我哋可以喺新年前，起碼可以叫做可以過到年。 我想问翻咧，其实喺呢一波疫情之前咧，个酒吧个市道系恢复咗几多啦？同埋而家停业14日啦，最少你哋估计个生意额会跌到几多？ 其实呢喺大概喺7月8月度呢，其实已经呢开始慢慢恢复㗎啦，即係喺嗰个我哋叫做放宽咗嗰个餐饮嗰个措施俾我哋之后呢，我哋由7月已经开始恢复咗60%度啦。咁去到讲緊係9月10月，其实已经去到80%㗎啦。去到圣诞节呢，即係当然12月已经最旺㗎，差唔多去到90%㗎啦。 其實我哋本身都已經係好開心噶啦，覺得啊，我係終於可以回復翻疫情嘅水平。啊，點樣知你突然之間咧？哦，琴日就宣布，哇，又點個辣椒俾我哋彈？但係我哋好唔理解嘅，我哋好唔理解就係話，你政府你話要啲人去打咗針，全民打針咧，我哋咧就可以通關啦，我哋就可以咧就係、是、放寬，你哋可以多啲人可以有一啲社交活動啦，回復翻正常啦。但係其實我哋酒吧已經跟足你政府嘅指引，做到就係員工必須要打針，顧客都要打針。喺呢個咁嘅場所裏面，其實所有人都打針，其實已經係好低風險㗎啦。點解呢啲場所你唔俾佢開呢？咁如果你今天你話全部打咗針嘅人都唔准開，都要停業嘅，咁你如何通關呢？咁你將來九成人打咗針，係唔係再有第六波嘅情況出現，你哋都要必須停業呢？咁你對我哋經營者边有希望啊！即系我哋经营咗，咁样望落去，我哋其实系好惊嘅。哇！咁你再有第六、第七波，咁我哋有停业啊？系咪？ 嗯，嗱，你哋部分嘅酒吧咧，其实都有餐厅牌嘅。咁啊，其实喺关闭酒吧期间咧，都可以继续做餐饮嘅业务嘅。但系你哋觉得咁样会得翻几多少生意到咧？ 做乜鬼餐饮业务？好老实讲，好老实。我哋嘅酒吧嘅生意，就算甚至乎我哋而家好多酒吧，我哋转咗做餐厅嘅 plan，我哋嘅生意都系做六点钟之后嘅生意。我哋主要系就算我哋揀餐饮模式，我哋讲紧系揀 D plan。其实 D plan 都系讲紧咧，我哋嘅生意最主要都系由六点后到凌晨两点钟嘅，系啦。咁如果政府要我哋六点钟就要堂食就冇噶啦，就停止堂食噶。咁即系要我哋做嘅生意要六点钟之前。酒吧冇可能做到早餐，冇可能做到午餐呢啲咁样嘅嘢㗎。所以基本上你要话六点钟之后就冇堂食，即係代表要我哋关闭。等同于关闭。 即係就算有餐厅牌有食肆牌都选择唔开啦，系咪咩意思？ 冇用啊，冇用啊，因为呢我哋有餐厅牌，我哋攞个餐厅牌嚟係因为希望当其时嘅政策係可以喂12点前可以唔需要客人打针可以入嚟喎。咁我哋始终都有部分嘅后生仔客可能係未打针。咁未打针咁佢哋咪望佢哋可能係6点钟、7点钟、8点钟呢啲时间入嚟 happy hour 囉。係咪去到9点零、10点钟咁有啲人未打针嘅咁但係佢都可能9点钟入嚟消费2-3个钟跟住走㗎嘛 ,12 点前走㗎嘛。係咪咁但係一6点钟后都一律唔准你入嚟喎。咁我哋咪变咗零生意囉。我哋估计今次呢14日，我哋全行都系零生意噶。 嗯，政府咧佢有个解释啦，就话希望喺新年之前尽量压止个疫情，就免不了呢14日要阵痛嘅。你哋接唔接受呢个讲法咧？ 我哋当然希望，我哋正面去睇，我哋希望政府可以能够喺14日里边可以阻止到疫情发生，可以喺新年前开放翻俾我哋。我哋系好希望呢样嘢，但系以我哋过去嘅经验，政府每一个疫情佢都搞2-3个月嘅。以往的經驗你看回上一個都起碼搞4-5個月啦，係咪？我估你最叻，今次可能都要搞1-2個月。咁所以你問我哋樂唔樂觀，我哋唔樂觀嘅。 嗯，咁同埋咧就係想問，因為新年都係酒吧業嘅一個重要嘅檔期啦。其實你哋係咪已經增聘咗一啲人手喺度？ 肯定啦，係啦，係政府要求我哋。每一间酒吧都要做多一个工作，就是话每一个入场的人要 check 佢有冇安心出行，要 check 佢有冇针卡入场，有冇针卡又要找同事 check 佢身份证对一对系咪假。所以其实我哋喺11月已经系增聘咗好多人手噶啦，你当每间酒吧增聘最少一个人就喺门口度负责做呢件事嘅。咁你谂下，我哋有成1000多间酒吧，香港起码最少1200间酒吧。咁你諗下，突然之間呢1000多人我哋請咗返嚟，你要我哋而家1月又係要我哋停業啦，咁呢1000多人點算呢？係咪呢1000多人攞嚟炒晒佢呢？ 嗯， 即係我希望政府諗一諗我哋啲基層嗰啲同事囉，即係人哋基層嘅同事都要有家庭㗎嘛，咁你唔可以下下要停止咗人哋嗰個工作，咁你政府又但係又冇去照顧佢哋，咁我哋其實我哋做經營者，我哋係好慘啊，又要面對租金，又要面對夥計嗰個生存空間。 系明白啊，多谢你啊，钱俊永吓，倾到呢度先啦。多谢你，多谢。咁啊，钱俊永咧就系酒吧业协会嘅主席嚟嘅，咁听得出佢都相当之不满啦吓，同埋都讲到业界个苦况啦吓。咁啊，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讲下。咁啊，电话旁边有听众傅先生喺度，傅生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人 你好， 系咁我就系一个游泳嘅爱好者嚟嘅，系啦。 咁都平時都會逢周日啊，都會到游泳池訓練嘅。咁對於咧，係今次咧係嚟得好突然啦，嗰、那個表列處所關閉嗰度，係包括埋泳池啊， 係康文署泳池都係會閂嘅嚇，嗯， 係冇錯冇錯， 嗯， 係啊，影響好大，如果對我嘅訓練， 嗯嗯， 尤其是前年個疫情咧，就間歇性停咗我停開啊嘛，游泳池啊嘛， 嗯， 咁就都影響咗我訓練，亦都影響咗我比賽嘅意欲，係啦。 系，即系你有参加比赛嘅，所以即系其实系嗰个训练嗰个嘅连续性啊，好紧要系嘛？ 系啊，断咗啊，系。 嗯。 啊，同埋咧，职训点解职训中心又要停止服务咧？系啦，同埋点解咧教育局今次唔停课？系啦。 嗯。明白， 都系有啲疑问嘅，系啦。 好多谢晒傅生嘅电话吓，咁啊，都其实都政府有回答到点解唔停课呢个嘅问题嘅，咁都讲到话咧，因为翻学啊，对于即系面授课堂啦吓，对于咧就系年轻嘅学生嚟讲咧，系无论系佢哋嘅精神健康啦，同埋佢哋嘅身体上面嘅健康咧，都系重要嘅吓。如果系冇咗呢啲嘅面授课堂啦，会好影响佢哋嘅健康嘅咁。而且都讲到话咧，就系过去一段时间啦，咁啊啲学校已经做了很多就是有关于防疫的工作就政府就相信这些都是能够继续维持面授课堂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件好事来的也都是有些家长都未必是得闲可以在家里照顾儿童所以有这个决定好了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来的林智恩就是有关于疫情的最新发展这个时候就请来一位医生跟我们谈谈电话旁边有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医生啊，林医生你好， 系啊，主持你好， 系咁啊，见到个疫情发展咧，有啲现有嘅群组咧系扩大啊吓，咁啊包括系空姐妈妈嗰个群组啦吓，咁见到咧就系有佢亦都去过另外一啲嘅铜锣湾嘅餐厅啦，有一啲嘅初步确诊嘅个案啦，你点样去评估呢个群组嘅情况咧？ 因為我哋都知道 Omicron 嗰個傳播力係比即係之前我哋嘅一啲見過啲病毒株係高好多啦。咁大家留意翻我哋香港其實無論係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甚至第四波咧，都唔係一啲即係所謂變種病毒株，即係我哋其實都係有初頭我哋嗰個叫 D614G 啦。咁我哋冇試過 Alpha、Beta， 咁所以我哋香港嚟講咧，其實就未試過遇到一個咁即係抵禦一個咁強嘅一個變種病毒株 Omicron 嘅。咁所以佢而我哋觀察即係初頭第一次一見到啲奧密克戎病毒株就喺南非，咁佢哋嗰個地區其實都好多人已經曾經就有感染到個抗體咧，都爆發嗰、那個速度咧係非常之快嘅咁、啊、所以想講咧，其實喺香港咧，咁我哋當然有打疫苗啦，咁但係我哋亦都係打疫苗都未必百分百可以防到感染，咁變咗佢亦都好似我哋相信嗰、那個。如果我哋唔做任何嘅一啲即係非用嘅干预措施，冇话即係增加啲社交距离啊，减少社交活动嘅聚集咧，咁我相信嗰个爆发係会等于好似我哋喺外国或者好似南非嗰啲地方见到係咁急速嘅。咁所以见到呢个群组，咁我相信如果佢哋曾经喺过去嘅譬如假期係都大家互相有啲聚集咧，可能依家先会陆续再浮现出嚟，咁所以都要再睇多两日。如果仍然陆续做咗其他个案咧，咁我相信其实可能喺个社区里边，即系潜伏咗好多一啲所谓即系隐形嘅一啲患者都唔定，咁都系即系比较有啲担心嘅状态。 嗯，嗱，头先我哋都提到咧嗰个停课嘅问题啦，因为而家政府都冇宣布到停课嘅，咁但喺专家嘅角度嚟讲咧，乜嘢嘅情况之下咧有机会需要停课？ 我估系见到如果系嗰个不明源头嗰个个案个比例系越嚟越多啦吓，即系甚至喺唔同嘅群组、唔同嘅即系年龄嘅阶层，即系好广泛唔同地区嘅职业，咁都发觉有啲不明源头嘅个案啦，咁可能都要即系进一步考虑有冇可能，即系话喺啲学校方面都要即系真系考虑停课或者其他嘅一啲措施，因为始终我哋知道从来一啲呼吸道病毒喺学校系一个传播嘅一个温床。咁所以就當然 Omicron 亦都唔能夠即係獨善其身啦。咁我哋亦都觀察到，譬如喺啲學校過往喺即係冬天開始嘅時候，亦都有啲上呼吸道感染嘅爆發啦，特別喺啲 比較即係年紀輕啲嘅啲學校，即係幼稚園啊或者小學咁樣。咁即使個意思就即係話，我哋其實喺疫情以嚟，我哋一啲學校嘅包括幼稚園，我哋其實做咗嘅措施咧，其實係唔能夠完全避免一啲上呼吸道嗰啲病原體，包括啲病毒咧係傳播嘅。咁即使話，如果 Omicron 留咗即係廣泛流社區，咁如果佢留咗學校咧，其實係絕對可以造成傳播。咁嘅小朋友當然嗰個致病性相對嚟講，我哋知道冇一啲老人家咁高嘅，但係佢哋係絕對可以將個病毒帶翻去自己嘅家居，即係再延伸到感染到其他嘅家庭，包括啲老人家咧，咁就會比較擔心啦。 嗯，咁啊，而況且就係而家小學生咧都未開始接種疫苗嘅計劃啦，咁所以都如果係有病毒進入到學校咧，都相信可能會引致一啲嘅傳播嘅群組啊，係嘛？ 嗯，冇错啊，系啊，有可能嘅，绝对系。 想问一下关于食肆嘅问题啦，嗱，点见到空姐妈妈咧，咁就系都去过，即系先后去过两间嘅餐厅咧，都出现咗可能系呢个传播链啦。咁再加上之前一个又一城望月楼嗰个个案啦，咁睇嚟咧就系而家系即系 Omicron 呢个变种病毒喺食肆之间吓，就算系相距比较远嘅距离，都系有一个相当大嘅传播嘅机会，系咪啊？ 因為佢其實我哋知道 Omicron 傳播力係高啲啦，咁即係其實引申到佢亦都增加咗一個有限度空氣傳播嘅風險嘅。咁我哋過往知道，我哋其他之前其他嘅病毒株咧，可能個主要嗰個傳播途徑都係以飛沫傳播為主，或者係一啲間接接觸傳播啦。咁即係如果佢傳播力高嘅時候咧，我哋注意到呢個新冠病毒其實可以至少喺幾個小時之內之內咧都仍然喺傳播喺一啲比較細嘅微粒嘅，即是話有啲細嘅微粒出出嚟，如果佢有足夠嘅病毒量嘅話咧，咁佢係可以造成一啲有限度空氣傳播。咁當 Omicron 個傳播力高咗嘅時候，佢呢個有限度空氣傳播嘅機會率其實亦都會係高咗。咁只要佢有一個即係適當嘅環境，即係話通風系統唔係話咁理想嘅情況咧，咁就可以造成一啲咁樣，即係我哋觀察到距離遠咗些少啦，唔係以往我哋見到一啲所謂即係真係近距離嘅一啲飛沫傳播啊，或者一啲比較明顯嘅一啲所謂間接接觸傳播。咁所以就好似我哋成日都講啦，就係、是、最高風險真係除低口罩嘅，始終戴住口罩嘅活動啊，或者啲處所啊，相對嚟講個風險的而且確係比起大家齊除口罩一定係會低好多嘅。 嗯，因為頭先咧，我哋都同一啲譬如健身室嘅業界人士傾過啦，佢哋就有個疑問嘅，就是、因為佢哋而家喺嗰個表列處所入面咧，基本上員工就打曬針啦，咁同埋就係嚟嘅人都亦都至少打咗一針嘅，咁佢哋個疑問就係話點解仍然需要暫停營業咧？譬如美容院呢類過去都冇試過一個比較大嘅爆發。 我估就呢個即係當然係即係政府佢嘅決定啦。咁就如果醫學上面啱啱都提過，如果最高風險咧，一定係即係無論係感染者或者有機會被感染嘅人士咧，一齊除低口罩喺同一個時空出現嘅，一定呢種係一定係最高風險嘅。咁我哋過往喺香港疫情亦都出現過唔同嘅群組啦，即係包括即係健身室啦，或者喺啲餐譬如酒吧。或者係啲跳舞咁樣嗰啲咁嘅處所啦，咁你話譬如有啲比較少出現，啱提過，譬如話美容嘅場所，咁我都同意，即係嗰啲相對嚟講咧，即係根據因為佢哋已經做緊一啲感染控制措施啦，同埋我哋過往經驗有相對，譬如啱啱即係都係受影響嘅一啲處所，其實嗰個風險應該唔係相對嚟講係會低啲嘅，咁但係我估即係政府佢即係做呢個咁嘅決定就咁特首啊或者局長都有講，即係佢哋希望做到。即係所謂快很準啦，咁就快，我相信都絕對同意啦。咁就很咧，我估呢個就係嗰個程度嘅問題啦。即係變咗就係、是、可能係很嘅意思，我估就係話即係可能有啲相對嚟講低風險少少嘅情況或者處所咧，都可能即係停咗佢先。咁變咗佢希望就可以盡快堵截咗一啲有可能其實係一啲潛伏嘅一啲隱藏嘅個案。好造成繼續嘅傳播，咁所以就我自己覺得就如果你講快狠準咧，即係你夠快同埋夠狠咧，就一定個準確度一定會低啲嘅，啊咁即係可能真係會相對嚟講牽連到一啲即係較低即係風險嘅一啲處所或者啲活動咧，係的而且確係都可能會即係牽連到受影響都唔定嘅。 嗯，我諗市民另一個好關心嘅問題咧，就係有啲乜嘢嘅條件之下咧，先至有機會會放寬翻個社交距離措施。 依家就话14日啦，咁我估 好明顯就你睇翻個未來嘅十四日，到底會唔會出現一啲不明源頭嘅個案啦？咁如果即係不幸係未來嘅十四日仍然有啲陸陸續續有啲不明源頭嘅個案出現咧，咁我估延長個機會仲一定會大過即係放寬噶啦。咁我估喺未來十四日裏面，譬如話見唔到一啲不明源頭嘅個案，咁我估即係相信係絕對有機會係再放寬翻，即係好似即係政府希望就做到喺過農曆年之前去即係回復翻去正常嘅活動啦。咁呢個就係我估最關鍵就係有冇一啲即係不明源頭嘅一啲本地嘅個案啦，因為我哋即係所謂即係啲機組人員嗰個漏洞，即係暫時我哋即係收緊咗之後，希望就唔會再有同樣情況發生。 好，唔該曬林偉信醫生啊，多謝你。係林醫生咧，就係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嚟噶。咁啊，大家都希望可以呢十四日真係短痛嘅，真係可以切斷到啲傳播鏈啦。咁呢個都要靠大家，可能都要去同心合力咁去追查啦，同埋抗疫啦嚇。咁好啦，我哋呢個事咧就講到呢度先。我哋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多，车龙排到去管道入口。由于北行方向车多啦，香港仔隧道嘅快慢线、北行嘅快慢线都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就关于责任问题，我已经答咗好多次啦。我希望市民明白咧，每一个人官员尤其是啦，系要为自己嘅行为负责。如果大家问，而我又答到令你满意，话所有嘢佢哋唔使负责，因为有一个叫行政长官可以负晒责任咧。呢個是非常之不利於管治，我希望大家亦都唔係想見到咁嘅現象，就大家可以企喺行政長官後面，所有嘢都係行政長官錯噶啦嚇。咁但係抗疫嘅整體嘅成效，當然係我負責啦嚇。咁所以即係我哋一定會係非常之努力，希望咧能夠撳得住呢一個 Omicron 引起嘅疫情，等到各行各業咧可以有機會係復業啦。亦都等到市民咧係嚟緊嘅農曆年都所即係可以稍為咧係安心一啲嚇。 今日最後一位啊，左手邊著褸呢位， 特首你好，特首你好，香港零一嘅。就住今次呢件事件咧，即係見到即係你話政府總部啦，係會全面消毒啦，嚟緊同埋除咗政府之外，立法會個方面都有一個全面消毒咁樣。咁其實除咗即係部分嘅公務員咧，有機會接觸過一啲有機會染疫嘅人士咧，即係舉個例，例如民政事務局咁一啲個別嘅部門，會唔會都考慮即係做一啲彈性嘅工作安排咁樣咧？同埋會唔會呼籲即係一啲有機會接觸過或者有機會去過當日宴會嘅一啲立法會議員咧都考慮一下即係暫時做一個 work from home 嘅即係安排，去即係免除咗嗰個再散播嘅風險先咧？ 當然是，如果是有一個密切的接觸者，那和他接觸過的人士，我相信第一樣要做呢就是病毒檢測。我現在不能夠代衛生服務中心來到去跟大家說究竟就是這個宴會他們會出多少的 CTN， 他們都要調查了看了的情況是怎樣，但一定是以衛生服務中心的意見為準的，不是以行政長官這個非專業的意見為準的。所以我覺得呢檢測是最需要做的，因為唯有是檢測呢才可以早發現有可能是感染了這個病毒，而 隨之來呢要做其他的工作。至於你說減少聚會、減少出街，這個如果可以做到 我都會鼓勵做的。 咁但係呢個唔係一件事件就係導致我哋又要出另一個成新嘅全新嘅政策啦嚇。但係每一位人自己又擔心，覺得今日不如唔出街啦，啊，不如今日唔翻工住啦啊，因為佢同某個局長咧曾經接觸過或者見過或者點啊，呢個喺整體衞生防護中心一向俾市民嘅指引嗰度咧，係應該可以揾到究竟嗰個做法應該點樣樣，就唔係行政長官可以嚟到去決定啊。多謝大家。 剛才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見記者嘅情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曾經在本月3日出席一個宴會，同場有一人屬於初步確診者。徐英偉被列為密切接觸者，已經被安排到竹篙灣檢疫中心。另外有9名官員都有出席，其中8人證明沒有跟初步確診者同一時段同場。入境處處長歐家宏的行蹤仍然需要調查。林鄭月娥又說，當晚的宴會有過百人參與，根據衛生防護中心的資料，相關初步確診者在當晚9點半才到場，所以在9點半前離開的人士不屬於密切接觸者。她說，除了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之外，其餘8名官員分別是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副局長陳浩廉、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強、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政治助理張萬利、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建文、警務處處長蕭澤怡、廉政專員白允禄，均透過安心出行記錄、八達通記錄等證明在9點半已經離開宴會。林鄭月娥表示，對疫情期間仍然有官員出席大人聚會感到失望。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有兩名確診者曾經在天后綠田園餐廳小廚同一時段用餐，相信因此傳播病毒。雖然目前感染源頭較為清晰，但仍然有風險，社區仍有潛在傳播鏈，政府會繼續追蹤，亦都呼籲相關人士盡快進行檢測。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預約時間將延長至4星期，並且按需求重開一至兩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希望在兩星期內重開。連以婷報導。 當局發現之前確診的測量師和國泰空姐的媽媽曾經在上個月31號朝早到過天后綠田園餐廳小廚食嘢，相信當時發生傳播。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社區仍然有疫情風險，呼籲相關人士盡快做檢測。 雖然多了資料，這個當然是變成源頭是清晰了，但是亦都不等於是沒有風險的，在個社區裏面仍然可能是有一些潛在的傳播鏈，我們是不知道的。因為這些人士其實他們都去過很多地方，有些是食肆，有些是其他地方，一方面是從追蹤，我們是繼續落力去做，但是也都呼籲這些人士，如果是去過這些地方，我們的新聞公告我都說了出來，就是盡快去做檢測。 政府明天也會收緊社交距離措施，為期兩個星期，會不會向受影響業界提供補助？陳肇始說，收緊措施是希望盡快切斷社區傳播鏈，稍後會檢視實施情況。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同一個節目說，政府未有安排公務員在家工作，是基於公務員疫苗接種率達到96%，亦都想維持公共服務。他提到，近日多了市民接種疫苗，會開放多些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預約時間，亦都會按需求在兩星期內重開一至兩間接種中心。 在網上我們開放了未來那三個星期的預約的時間的，我們接下來都會開放多一個星期，即是說就可以預約未來四個星期的時間。我們都看就按那個需求，有需要的時候我們可能會多開放多一兩間的疫苗接種中心，部署好之後我們都會跟大家交代。 聶德權又說，會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公立醫院接種站增加接种间，提高打针能力。香港电台记者连以婷报道。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表示，期望卫生署辖下的科学委员会能够在几日内尽快商讨并得到共识，将接种科兴疫苗的年龄下限降至五岁甚至三岁。他又认为，要避免令到医疗系统崩溃，将需要提高新冠疫苗接种率，形容长者接种疫苗是重中之重。李俊杰报道。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表示， Omicron 变种病毒在其他国家传播速度极快，形容为海啸式上升，如果香港不能够把关，亦都会有同样情况。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要避免令到医疗系统崩溃，就要趁现时已经收紧社交距离措施的这段时间，尽快提高新冠疫苗接种率，其中长者接种率是重中之重。他说现时80岁以上长者接种率只有 22%， 70至79岁刚好五成，60至69岁就达 67%。 如果疫情在社区甚至安老院爆发，这班人将会最伤亡惨重。其次是儿童方面，他期望卫生署辖下的科学委员会能够在这几日尽快商讨并得到共识，将接种科兴疫苗的年龄下限降至五岁甚至三岁。 现在都知道小孩子在这个 Omicron 的爆发里面，不只是他们会受伤害，因为美国因为那个基数大嘛，所以虽然在小孩子的病症是比较轻微 Omicron， 但都開始見到那些小孩死亡啊、入醫院啊、ICU 等等。咁我哋啲同事啦，喺美國啲，佢話女生你唔好同我講話，將兩針 BioNTech 拉長啲可以減低心肌炎，我哋冇時間嘅，我總之要打入去。 劉宇龍以美國嘅死亡率推算，相信香港人難以忍受會有幾萬人因此死亡。他认为过去几日市民要排队接种疫苗是不能够接受，认为当局要开设更多疫苗接种中心，期望每日可以有3万人接种，一个月内就可以为大约100万人接种，令整体接种率达到 85% 至 90%。 他重申接种疫苗不是防感染，而是防重症，未接种疫苗的感染后死亡率会较已经接种疫苗高十几二十倍，尤其是长者。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今晚是收紧社交距离措施生效前，食肆最后一晚可以供应堂食。有市民对临近农历新年夜晚没有堂食感到不便，亦有市民说为了防疫，晚市暂停堂食是有必要。有火锅店说连带午市都被迫要暂停，生意大受影响。有宴会集团表示，2500围台要取消或者改期，农历新年档期肯定蚀本。林汉山报道。 新一轮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星期五生效，今晚是最后一晚晚市堂食。市民對於再次收緊措施有不同的看法， 一定是造成不便的，新年那些飯局啊，那些全部已經 book 好曬了嘛，要 cancel 咯。雖然話而家暫時就目前就實施兩個禮拜啫，咁但係我睇佢個趨勢應該好大機會都會實施落去咯， 即係對好多人的生活好大影響咯。 啊，都冇辦法㗎啦，係咪？為大部分人著想，犧牲一部分都冇辦法㗎啦。 即係如果真係周圍都有人染嘅，就算俾你食都唔敢出街食咯。 专做酒席宴会的预宴集团主席张家豪说，晚市禁堂食令到有2500围台要取消或者改期，农历新年档期肯定蚀本，连带员工生计和客人原先的计划都受到影响。 只能够就是做日头生意，所有员工就只能够就是回日头，就夜晚就要停工，变相他的收入就只能够得一半。除了员工之外，其实影响我们的客人的結婚擺酒，很多客人去改期，即我們可以給他改期，但是他其實很多東西他沒得改的，化妝啊、攝影啊、婚紗啊，那些他都給了錢，其實新人的損失都有不少的。 九龍城一間火鍋店老闆方先生說，沒得做晚市，明天起午市都變相要被迫停賣。 火鍋多數都夜晚吃的嘛，日頭有多少人打邊爐啊？你說一兩台、一台半台，我冇理由等20-30個人嚟招呼一兩台客，咁唔得噶嘛，係吸引唔到嗰個 cost 噶。日頭都停埋佢啦，橫掂都係咯，就過年啦。停完呢14日，如果再咧就過埋舊歷年噶啦。我哋飲食行咧捱咗成年係靠呢兩個月剩嘅錢嚟維持嘅，咁依家呢輪一停，擺明蝕硬噶啦，今年。 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估計，單是未來兩個星期，業界已經損失40億，他會向財政司司長提出向業界提供特別撥款，協助渡過難關。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房委会的最新财政预算显示，随着往后几年公屋供应增加，预计公屋运作开支会持续出现赤字。房委会的财政状况仍足以应付未来五个年度兴建大约10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的开支。对于行政长官近日提出研究引入渐进式按揭出售资助房屋，房委会财务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家洛认为可以参考发展商的做法再作研究。陈晓庆报道。 房委会公布最新的财政预算和预测，本年度出租公屋开支录得4亿元赤字，主因是期内提供了一个月的租金宽免。房委会假设若果下个年度不再有宽免，而租金维持不变，这部分的开支就会由亏转盈，下年度预算会有1亿9300万盈余。随着往后几年公屋供应增加大约60,000个，由2023至24年度起，至到2025至26年度，公屋開支預測會持續出現赤字，並會由最初近6亿元逐年遞增至超過21亿。根據房委會資料，現時公屋赤字主要由商業樓宇和出售資助房屋帶來的收入抵消，加上投資收入，未來幾個年度仍然會有財政盈餘，金額介乎96至160多亿。房委會財務小組委員會主席陳家洛說，預計直到2026年3月底，房委會有500多亿元結餘可以動用，因此有足夠財政應付這五個年度內興建大約100,000个公營房屋單位，但預計第二個五年期的建築開支將會比現時估計增加1倍以上，而家難以作財政預測。對於行政長官近日提出研究引入漸進式按揭出售資助房屋，陳家洛話可以參考發展商做法再作研究。 即係如果你話個財政承擔係喺翻嗰個房委會，咁的確咧係對個房委會將來嗰個現金流有影響啦。但係如果財政承擔係可能係個私人市場，譬如銀行，咁對嗰個嘅房委會就亦都係冇影響。譬如再睇翻呢個新世界佢哋呢個咁樣嘅項目，究竟有冇咩可以去參考去借鏡？我哋嘅房委會資助小組咧係會去仔細睇翻呢一方面嗰個建議。 陳家洛話：房委會目前唔需要向政府尋求注資，但指如果可以出售更多資助房屋，可以為出租公屋開支作出補貼。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塞尔维亚网球首组高域度墨尔本准备参加澳洲网球公开赛，但边境部门表示他未能够提供合适的入境证明，取消他的签证。做高域现在被扣留，澳洲政府的律师透露，澳洲同意不即时遣送做高域离境，法庭下星期一再处理。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做高域未能出示有效医疗证明，无人可以凌驾规定。郑浩景报道。 世界排名第一的塞尔维亚网球手祖高域乘坐航班在澳洲星期三深夜到达墨尔本机场，准备参加今个月中展开的澳洲网球公开赛。但是澳洲边境部门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祖高域入境的时候未能够提供合适证明，证明他合乎入境条件，因此取消他的入境签证，拒绝他入境。祖高域的爸爸透露，祖高域在机场时被带到一个房间几个钟，现场有两名警员看守，之后被带到墨尔本一间政府用作扣留人士的酒店。法庭今日下午开庭之后表示，会在下个星期一上午再处理。祖高域的代表律师透露，已经取得同意，下星期一聆讯之前，澳洲并没有计划遣送祖高域，他将会继续扣留在墨尔本的酒店内。澳洲传媒报道，祖高域团队是错误申请一款需要出示医疗证明的签证，不过澳洲总理莫里森说，规定就是规定，尤其是入境澳洲，没人可以凌驾规定，而祖高域未能够出示有效医疗证明。澳洲规定地方在管辖范围内可签发疫苗豁免，但是国际边境由澳洲联邦政府管控，对地方签发的豁免可进行挑战。争取第十次赢得澳网冠军的祖高域一直未有交代是不是已经接种新冠疫苗，但是经常公开反对强制接种疫苗。塞尔维亚总统姆薛奇表示，全国与祖高域站在一起，为真相和正义而战，停止对他干扰。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欧洲的新冠疫情持续严峻，法国单日新增病例数目首次突破30万宗，而英国就新增19万多宗确诊，英格兰15人中就有1人染疫。陈景瑶报道。 英国星期三新增194,000多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334人死亡。国家统计办公室公布的数据又显示，截至去年最后一星期，全国有接近375万人，即是超过6%的人口确诊。在英格兰地区，15人中就有1人染疫。首相约翰逊在国会说，确诊个案以历来最快的速度增长。他说可能最令人担忧的是，较年长人士和弱势群体的个案比率正是迅速上升，包括60岁以上组别的感染人数每星期增加1倍，可能继续增加医疗服务的压力。政府又宣布，从当地星期五开始，不再要求进入英格兰地区的旅客在启程前接受病毒检测的措施，只是要求旅客抵埗之后2日内检测。在欧洲其他国家，疫情亦都持续严峻。法国单日新增确诊个案的数目首次突破30万宗，达到332,000多宗，再多246名患者不治。卫生部长韦朗在国会话，星期三有66,000人接种第一剂疫苗。如果这个高比率能够维持70或75日，法国人口就可以得到全面保护，抵抗严重的新冠变种病毒。正是实施严格封城的荷兰录得大约24,000宗新病例，亦都创新高。政府下星期将会再度评估疫情是不是调整防疫措施。当地过去7日平均的确诊人数亦都上升，平均每日有17,478人染疫，较之前一个星期大幅增加41%。德国考虑缩短自我隔离日数，担心随住 Omicron 变种病毒传播，关键服务因为员工人手不足而停顿。意大利政府就计划强制50岁及以上民众接种新冠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陈景瑶报道。 中亚国家哈萨克燃料价格上升触发的示威演变成冲突，示威者冲击政府设施，总统托卡耶夫颁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应托卡耶夫的要求，决定派遣维和部队到当地稳定局势。美国和联合国呼吁克制，俄罗斯就说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问题。梁洁如报道。 哈薩克元旦起液化天然氣價格大幅上漲，引發民眾連日示威，演變成暴力衝突。在最大城市阿拉木圖，有示威者衝擊政府大樓並縱火，警方發射催淚彈和震撼彈驅散。當地傳媒報道，反政府人群又襲擊國家電視台駐當地的分台，破壞設備並在辦公室縱火。當局切斷全國互聯網和流動電話通訊，包括首都在內多個地方早前已經實施緊急狀態。總統托卡耶夫簽署總統令，緊急狀態擴大至全國範圍，直至本月19日晚上11点至到第二日早上7点實施宵禁。托卡耶夫在全國電視講話中宣布，他本人出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又說會對非法抗議分子採取最強硬的措施。他要求集体安全组织成员国协助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他说有飞机被恐怖分子扣押，形容哈萨克正遭受外部侵略。国安会原主席是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他在2019年下台之后仍然有广泛影响力。托卡耶夫又主持社会经济问题会议，通过多项稳定物价的措施。托卡耶夫星期三接纳内阁辞职，但未能够平息事件。美国白宫说，示威者应该可以和平表达意见，敦促哈萨克当局克制。联合国呼吁各方克制，不要使用暴力，并且促进对话。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密切关注邻国哈萨克局势，同时支持当地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问题。香港电台记者梁洁如报道。 重复新闻提要：本港新增33宗确诊个案，其中确诊空姐母亲群组再扩大，有多人确诊，包括一名印佣。陈肇始强调，社区仍有潜在传播链，呼吁相关人士尽快做检测。聂德权就表示，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预约时间将延长至4星期。祖高域到墨尔本后未能提供合适的入境证明，被澳洲当局取消签证并扣留，法庭下星期一再处理。天气方面，天文台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5，健康风险水平中。预测听日上午和听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低至中。 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地區。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區氣温較尋日低兩度左右。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早早天氣轉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周末期間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涼，星期一雲量較多。現時氣温20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香港電台六點財經， 歡迎收聽呢節財經新聞，主持節目嘅係宋家良。港股反覆高收，恒生指數早段曾經跌198點。美市道升最多175点，高见23082点，指数要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报23072点，升165点。全日主板成交1345亿元，科技指数早段低见5230点，再创新低，收市道升超过1%。阿里巴巴升近6%，美团同京东集团升近4%或者以上。金融股个别发展，汇控偏软，港交所同建行跌1%，友邦就升超过1%。强积金顾问骏龙集团指出，去年强积金人均蚀807蚊，香港股票基金更加录得负回报，达到14%。罗伟浩报道。 强积金顾问骏龙集团指，上年强积金平均回报是-0.3%，人均蚀807蚊，单计12月就录得净回报0.8%，人均回报大约是2000蚊。上年股票基金指数负回报2.4%，表现最差的是香港股票基金，负回报超过14%。追踪指数的香港股票负回报就近13%，大中华股票就负回报近11%。表现最好的北美股票回报近26%，其次是回报超过20%的欧洲股票基金。上年核心累积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 DIS 的回报就达到10.3%，主要是投资集中在欧美等的市场带动。另外，上年有345亿元的资金转投较高风险的股票基金。骏龙常务董事陈瑞龙提醒要小心风险。今年欧美市场的资产表 现，贸易关系今年可能会改善。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美国联储局会议记录显示，有委员认为考虑到经济以及通胀前景，有必要提早或者加快加息，并且加息之后相对短的时间内缩表，而速度可能快过之前的缩表期。利率期货就反映交易员预计美国最快在三月加息，但亦有策略师相信联储局要到年中才会加息。李以琴报道。 聯儲局上個月會議決定加快每個月縮減買債步伐。會議記錄顯示，由於通脹壓力上升和就業市場偏強，委員認為目前正買債步伐不再有必要增加政策寬鬆，考慮到經濟、就業和通脹前景，有必要提早或者加快加息。部分的委員甚至乎說，首次加息之後相對的較短時間之內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或者是適合，一旦開始縮表速度可能快過之前一輪的縮表期。利率期貨就顯示，交易員預計聯儲局三月加息0.25厘的可能性增加去到大約80%，甚至乎有交易員估計聯儲局今年可能會加息4次。星展香港財資市場部環球市場策略師李若凡說，變種病毒 Omicron 引發的重症率和住院率都低過之前幾波疫情，對經濟影響未必太大。聯儲局更加擔心通脹風險，他說對通脹的憂慮令到聯儲局官員認為要提早加息，不過相信未至於要在三月的時候加息，預測聯儲局在今年年中才會開始加息。 如果未來因為一個高基數的原因，通脹率是見頂回落的話，那可能也都不需要說急到要在三月份就加息，市场只不过是看到这些信号，所以是调整了他们的定价，但未必说真的美联储会跟到足。 李若凡说，该行预计美国今年只会加息2次，关注未来通胀和就业数据的走势。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3072点，升165点，主板成交1345亿。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夜市报23052点，升60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8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14429点，跌96点。

国剧八三零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九十年代初，简爱只身嚟到广州打工，做过餐厅、外贸公司茶水，凭住聪明、善良以及肯搏肯挨的斗志，终于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一月十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系1980至82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1年11月19号至2022年1月18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嚟到晚上嘅7:12，继续第二部分嘅自由风，自由风啊！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喺度啦。林志恩啊，由于我哋头先刚才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就系直播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嘅记者会啦，咁所以我哋就迟咗少少先开始。咁刚才嘅记者会咧，系特首就讲到话咧，过去嗰个星期一啊，即系1月3号晚咧，就有一个嘅宴会。咁根据传媒报道咧，就系、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洪慧文嘅生日派对啦，今日特首就话咧，就喺呢个宴会上面咧，就有唔少嘅宾客同埋政府官员，咁有10位嘅政府官员咧系去过呢个嘅宴会，咁其中咧就证实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咧系一位有出席啦，并且咧就同场咧就系有一位嘅确诊者，咁而咧徐英伟就系一位紧密接触者，咁佢需要咧就系被安排进入竹篙湾检疫中心噶，咁而由于呢位嘅确诊者咧，咁就系夜晚9:30先至到场啦，咁所以咧就系之前离开嘅都唔算系紧密接触者，咁所以咧有8位嘅官员咧都系有证实到系9:30之前咧就离开咗，咁啊包括系民政事务局副局长陈积志、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同埋副局长陈浩廉、创新及科技局副局长钟伟强同政治助理张万利、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文，仲有咧就系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同埋咧廉政专员白允禄噶。咁至于咧同场咧，亦都有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啦。不过咧特首就话咧，佢个情况系比较复杂啦，咁就未能够证明咧属唔属于一个嘅紧密接触者。就话佢咧系9:30之后先到场嘅，不过咧就逗留时间好短，就同埋咧就未有去到餐厅嘅主要部分咁。咁但係呢就林志恩咁呢个呢就係可以话係呢个有官员啦，有10位嘅官员呢就去过呢个嘅宴会啦，而其中徐英伟呢就被列为一个确诊者嘅紧密接触者啦。 咁而家似乎头先你所讲呢就9:30係一个分界线啦，咁因为9:30之前嚟嘅官员呢即係佢离开咗嘅官员啦，咁就唔构成一个紧密接触啦，咁但係9:30之后譬如头先你所讲欧家宏嗰个嘅例子，即係佢究竟譬如佢逗留咗几耐啊，或者佢去咗个场地嘅边个部分咧？咁可能政府之后就要再去跟进，先定义到佢属唔属于一个紧密接触者啦。咁另外咧，头先记者会嘅时候咧，林郑咧亦都讲到咧，政府之后会有4大嘅后续工作嘅，包括就系特首办咧嘅主任咧已经联络咗所有政治任命官员啦，去了解佢哋有冇出席呢一个聚会，因为呢个系一个私人聚会嚟嘅，就唔系一个工作必要要去嘅聚会啦。咁另外咧，亦都要求公务员事务局咧联络高级公务员咧去了解有冇公务员出席过啦，咁而亦都会咧今日晚上咧就会全面清洁咧消毒个政府嘅总部嘅。咁我亦都谂紧一个问题啦，因为头先提到嗰个公务员咧，前一即系寻日啦吓，特首先讲到咧就系公务员唔需要即系在家工作啦。咁喺呢件事之后会唔会需要调整嗰个嘅安排咧？咁另一样咧就系因为始终呢一个嘅聚会都系 有好多嘅人有出席啦，咁而且都涉及数目唔少嘅官员嘅，咁呢个会唔会对即系社会上面啦吓，即系对政府有关官员嘅印象可能？会有一啲政治上观感唔系咁好咧，因为始终虽然啦，即系星期一嘅时候就未收紧个社交距离措施嘅，咁但系呢个都系一个大型嘅聚会吓，咁啊，所以亦都有啲记者问及呢一个政治观感嘅问题。 系嗱，需要更正翻少少先嘅。咁呢个嘅宴会上面出席嗰位头先讲确诊者啦，咁其实严格啲嚟讲仲系初步确诊嘅啫吓，相信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咧就系去到即系跟进紧有关嘅个案啦，咁可能咧就听日先至有再新嘅一个公布啦。咁但系就头先。你讲啦吓，即系虽然咧一月三号星期一晚呢个嘅宴会咧系未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啦，咁但系咧亦都未见到咧就系即系空姐妈妈嗰个嘅群组扩大嘅情况系未见到嘅当晚，咁但系咧就其实已经出现咗有一成望月楼嗰个群组噶啦，咁所以上个星期五咧就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啊陈肇始咧咁啊开记者会咧已经讲到话咧就系要喺二月廿四号咧就系扩大。疫苗氣泡啦，並且咧就係、是要去到呼籲市民咧。就盡量避免去人多擠迫嘅地方啦，咁所以咧，其實喺呢個週末咧，剛剛過去嘅週末咧，咁有啲嘅官員，譬如係陳茂波、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同埋陳肇始自己咧，去過維園出席公展會活動咧，都有唔少嘅傳媒啦，去到問啊，咁點解即係喺政府係呼籲市民盡量避免去人多擠迫嘅地方嘅時候，咁啊，政府仲有出席呢啲嘅？大人多嘅大型活動咧，咁當時咧就政府嘅發言人就話咧啊，其實都官員係早就答應咗出席啊，同埋喺一個儀式之後咧就已經離開啦咁。咁但系咧，星期一晚咧就出現咗多名嘅政府官員咧，就出席一個宴會嚇。咁宴會咧就係會有食飯啦，會有除低口罩嘅時間啦。咁呢個情況嚇，會唔會都對於抗疫嚟講係一個壞嘅榜樣咧嚇？會唔會即係都係一個違規嘅情況咧？咁啊，特首林鄭月娥咧就明確表明啦嚇，就對於今次有官員咧就出席大型活動咧係感到十分失望。尤其是今次被列为密切接触者的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啊，所以咧佢就话咧系亦都会有一些的适切的跟进的行动啦吓，不过咧就迟啲先至再去到表达呢个嘅即系行动系乜嘢。 嗯，咁行政长官咧头先亦都喺记者会嗰度提到啦吓，即系对于聚会咧引申出传疫嘅风险咧就令人沮丧嘅。咁而对于宴会本身咧有冇问题咧，都一定会严肃跟进啦，就包括跟进譬如嗰一间餐厅系咪符合防疫规例599F下边嘅要求啦。咁佢亦已都咧要求啦，要求咗食环署嘅查核咧，就得知咧。那间餐厅是属于 D 类的食肆的，那就员工全部都要接种疫苗，宾客呢也都要有三分之二人呢是已经接种了疫苗的。 咁睇翻咧最新嘅情況咧，就係徐英偉咧就喺社交媒體上面咧就發表咗一篇嘅文章啦嚇，咁就話咧係衷心講句對不起啊，因為作為問責官員咧，佢認為應該更加警惕啊，小心謹慎，萬事以防疫為先嘅考慮作出行動。咁啊，徐英偉就話咧需要為自己嘅錯誤行為咧就負責啊，就並且話咧會遵守規定咧就接受隔離，亦都會吸取教訓。就話以後唔會再犯。咁所以都睇翻咧，今次系出現咗一啲咁樣嘅官員嘅情況啦。咁特首就話會係跟進啦。咁而亦都睇翻報道咧，咁除咗官員之外。今次的宴會咧，亦都有一啲嘅立法會議員咧係出席過。咁頭先我哋都同大家講咗啦，就係呢個有幾位議員咧已經係需要進行檢測噶啦。咁包括係邱達根啦、陳仲尼啦、同埋陸漢文等等嘅。咁大家點睇咧嚇？點樣睇今次咧就係有官員同埋議員出席一個嘅過百人嘅宴會嚇，當中有確診者，係咪即係都係需要即係都喺嗰個嘅防疫個觀感嚟講？是有些的問題呢，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 跟我們談一下。那林智恩這個時候呢請來剛才說話，即都傳媒報道有出席這個宴會的一位議員，就是科技創新界的議員邱達根。邱達根你好。 是你好。 可不可以跟我們證實一下你星期一晚有出席那個宴會呢？ 是啊，我有去过的，咁所以我今朝收到个消息，第一件事即刻去做检测啦。咁而家我仲喺屋企等紧嘅。咁检测嘅结果应该都佢哋话八点半左右会有，我而家等紧。不过我就亦都下昼通知晒我屋企人啦，呢两日见过嘅朋友啦，同埋我公司同事啦，应该大家全部都走晒做检测噶。 系，可唔可以讲下你而家个状况系点样啊？有冇感动不适呢？ 我又冇任何症状啦，因为嗰日其实就我冇同嗰位疑似确诊初步确诊嗰位女士有任何接触嘅，因为我唔认识佢嘅，所以其实我冇同佢任何接触，咁只不过系同场出现咯。 嗯， 咁嗰日嗰个宴会场地系点样嘅？其实 我谂嗰度内容我唔方便讲啦，不如你哋问翻主办方啦。不过我系有出席过咯，同埋我冇同嗰位女士接触咯，我谂可以咁讲。 咁你一月三号即系星期一晚就出席呢个宴会啦，咁当时已经有一成望月楼嘅群组噶啦，咁政府都呼吁大家尽量唔好去一啲嘅人多挤逼嘅地方啦。你点样睇你今次出席呢个嘅情况？ 我谂因为之前佢哋活动都有通知大家嘅，即系除咗进食之外戴口罩啦，三分二打针啦，场地要求啦，咁有 notice 嘅。咁所以當然啦，大家都係一個咁多人聚集嘅地方，確係大家要再小心啲啦。咁但係去到我哋都覺得除咗食嘢之外，大家有戴口罩，咁亦都好多人離開咗咧，亦都可以話喺較早嘅時間。咁所以即係係咁嘅情況啦，我覺得係。 咁而家咧，其實因為立法會就開咗一啲新嘅工作間啦，其實佢係咪入邊都有一啲嘅共用嘅空間嘅？ 你讲新的 office 系新的 office 嗰度， 佢唔可以共用空间咧，不过系叫做开放式咧个办公嘅设备。 可唔可以讲下你喺三号晚嘅宴会之后嘅行踪啊？有冇见过啲乜嘢？即系公职嘅人士，特别系吓，即系大家可能关注会唔会都有一个嘅好多公职人士会同你接触过。 我諗就好彩，因為個辦公室嗰度呢就好多嘢安排準備呢就未準備好嘅，咁所以我哋中信大廈嗰度就未叫做全部啲人返工啦，咁好多人都係準備中嘅，咁變咗我見過嘅人可能都因為咁樣嗰日喺辦公室嗰度中信嗰度就唔算係太多人，咁但係我諗我見過嘅朋友我都通知咗嗰兩日，咁我相信我今日通知咗啦，我相信大家都会去做检测咯。咁我谂都好紧要啦，即系补一句，见到今次呢个Omicron， 其实最紧要我都通知大家系真系跟循政府嘅指示啦，因为见到都传播得好厉害。咁任何如果有出席过或者见过朋友，我大家尽量都要报翻，有需要隔离就隔离。 但你会预料咧，即系公众可能对于呢件事，包括一啲官员或者议员嗰个观感，会有啲咩影响咧？ 我谂要睇一睇大家点睇个情况先咯。咁嗰一刻嘅，我谂大家去都系正常社交活动。 系嗱，头先刚刚都引述咗啦，就系徐英伟局长咧，就喺社交媒体上面道歉啦，就住即系佢有出席今次嘅宴会咧而道歉啦。你觉得你哋作为议员？是不是都在即合作去抗疫方面是有不足的地方需要道歉呢？ 我想合作去抗疫一定大家要尽力的了，我现在要做的就一定是遵从所有政府的指示和要求，如果要隔离我一定会尽速去隔离，亦都通知我所有身边的朋友去做先。 是即都 未有一个需要检疫的指示的。 而家我未收到，我今朝是我自行去的，咁我而家系咪要去隔离啊？系咪要去竹篙湾啊？我仲等紧一啲消息。 系嗱，刚才都引述咗，即系有消息就系有报道啦，就系话最少有三位议员咧就出席过呢个宴会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仲有冇更加多嘅议员系出席过咧？ 我谂嗰度不如等翻佢大会作出指示啦，因为佢进进出出，我真系唔能确定有边个喺度。 咁对于因为受影响嘅都有几位议员啦，你预计会唔会影响到未来立法会嘅会议嘅安排 咧？咁我相信有九十位议员啦，大家一定会尽力做好自己嘅本分嘅。咁而家你见新闻出嚟讲系有三位啦，咁我相信议会应该唔会因为如果两至三位嘅情况有特别大嘅影响咯。 咁好啊。 多謝曬邱大根啊，多謝你， 唔該曬。 咁啊，邱大根咧就係佢頭先都證實啦，係有出席過星期一晚呢個宴會嘅科技創新界立法會議員啦。咁好啦，咁啊，林智恩啊，頭先都講啦，咁就啊，特首林鄭月娥咧，咁就話咧，就係對於今次有個別嘅官員咧表現不佳咧，會採取適當嘅行動啊。咁，你覺得有冇啲乜嘢嘅行動係即係政府可以對呢啲嘅官員作出嘅咧？ 咁但係過去咧，我哋睇翻其實嗱呢個，我覺得比較難咧去歸類呢件事件啊，即係嗰個所謂涉事嘅性質係乜嘢咧？因為我哋通常講官員嘅問責都係講一啲私德嘅問題或者一啲嚴重嘅政策失誤啦嚇。咁但係呢一個係屬於歸類係邊一類型嘅問題咧？咁呢個第一樣。咁第二樣咧就係過往咧，其實一啲問責官員佢哋離職嘅理由咧，通常都系佢哋自己辞职啦吓，咁可能系有啲系家庭原因等等，咁然后都要中央去决定咧，系咪即系罢免呢一个官员嘅，咁啊，所以呢一个就都要睇下啦，即系都要睇下个官员自己出嚟点样交代咯。 嗯，的确咧，即系睇翻今次咧系喺抗疫嘅期间啦，尤其是已经出现咗即系食肆嘅群组啦，咁就系再有官员去到出席呢啲咁大型嘅聚会咧，对于公众嘅观感咧系。是不理想的，应该是吓。 嗯。 咁啊，点样睇咧？即政府可以就住呢个问题啊，对于官员采取咩行动咧？吓，咁啊，会唔会打击大家对于政府抗疫嘅信心咧？咁政府又可以对于譬如问责官员吓，可以采取啲乜嘢嘅行动咧？吓，即如果我哋即讲话系有公务员吓，去到做咗一啲嘅违规嘅行为咧，咁而家嘅公务员制度咧都有即好详尽仔细嘅一啲制度吓，去到处理。一啲公務員紀律嘅問題啦，咁但係譬如問責官員又可以做啲乜嘢咧嚇？咁啊呢個都留待大家去討論同埋去觀望啦嚇。咁我哋電話1872311，大家點樣睇今次即係呢個嘅有官員出席一啲大型宴會嚇，甚至有官員係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去檢疫嘅狀況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電話旁邊咧有聽眾陳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嗱，好简单啦，我哋为咗抗疫，抗到而家牙血都出埋啦，你话吸取教训，我哋足足吸取咗两年几嘅教训啦，去教人都得啦啲教训，咁样好简单，林郑就训斥国泰嗰啲高层，叫佢搞翻掂佢嗰五个人，咁行咗家规啦，大家都知啦，报纸卖咗点样行家规啦，咁好简单啦，咪叫林郑行家规，搞掂翻呢班。官咯，我哋去挨成个城，你话封就封两个礼拜，谂都冇谂下人哋嗰啲生计，你就话要封，你哋就去风花雪月，好讲唔通啫，主持咁样，系咪先？我哋挨得好辛苦啊！你又要60岁以上嘅人去打针，我哋本埋条命出去打针，无非都系想希望香港有太平日子过，但我哋去挨，你哋唔肯，你哋仲要去威，咁冇办法噶、啊。我就觉得好唔开心啊！咁样听法， 好多谢陈生嘅电话啦。咁的确啦，就早前咧有一啲国泰嘅机组人员咧系违规系外出喺自己需要隔离嘅期间外出食饭啦吓。咁啊，特首林郑月娥咧已经系即系召见咗国泰嘅主席同埋行政总裁啦。佢用上一严厉训斥呢啲嘅字眼啦，同埋即系表达对觉得呢啲嘅机组人员违规咧系非常之不负责任啦吓。咁要求咧就系国泰各方面系作出一啲令公众满意嘅交代啦。咁好啦，到自己。有問責官員咧，係或者政府官員啦，係出席咗一啲大型宴會啦，特首又會點樣處理呢？我係電話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有10名官员星期一出席一个过百人嘅宴会，同场有人系新冠病毒初步确诊者。佢确认有份出席宴会嘅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被列为紧密接触者，将送往竹篙湾检疫中心隔离检疫。另外有8名出席宴会嘅官员喺确诊者到场前离开，而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嘅行踪仍需调查。林郑月娥表示，对多位官员在疫情严峻时出席聚会感到失望，尤其是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他表示另外九名有份出席宴会的官员都只是礼貌上到场打招呼或恭贺，没有逗留很长时间和除口罩吃饭。林郑月娥说，作为主要官员更加要以身作则，尽量避免出席有风险的私人聚会，有关官员自己要为事件负责。 需要盡快進入去竹篙灣檢疫中心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跟住嗰八位，我哋有證明可以確實到咧，佢喺九點半之前係離開咗。其實呢八位同事都係話咧，佢哋係冇坐低去食飯嘅。咁包括咧就係民政事務局嘅副局長陳積志、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廉、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強、創新及科技局政治助理張萬利、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建文、香港警務處處長蕭澤怡、廉政公署專員白允陸。第十位即係話唯一嗰位要等衛生防護中心再去查詢先能夠確定咧，就係入境事務處處長歐家宏。今次有咁多位官員咧，喺疫情嚴峻，特別係 Omicron 進入社區之後，仍然係出席呢啲大型嘅聚會咧，我係感到失望。尤其是民政事務局局長，因為其他八位甚至包埋歐局長咧，佢哋都係可能獲得邀請，就係即係禮貌上去打個招呼啊，或者恭賀下啊。照我所知咧，呢啲另外啲九位咧都冇喺度逗留好長嘅時間，亦都冇喺度留喺度食飯啊！從而咧係需要脫去口罩，亦都係有一啲嘅即係交流，製造咗一啲風險啊！咁所以我係十分失望嚇啊！呢個係一個私人嘅聚會，唔係一個公職上要求要出席嘅活動。咁所以邊個要負責？當然係官員自己要負責啦。 出席宴会后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隔离检疫的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在社交媒体发文致歉，他表示要向中央政府、行政长官、问责团队、民政事务局同事和香港市民致歉，为自己在严峻时刻未能紧守岗位主持大局感到抱歉。徐英伟表示衷心讲对不住，作为问责官员更加应该要警惕、小心谨慎，万事以防疫为首要考虑。他說要為自己的錯誤行為負責，接受隔離亦會吸取教訓，以後不能夠再犯，會在檢疫期間認真深切反思，亦都加倍努力做好工作，不辜負各人期望。十名政府官員今個星期一出席一個宴會，有出席者初步確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對於 Omicron 變種病毒株進入社區後，仍然有多名的官員高官出席聚會感到失望，尤其是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政府晚上七点起将鸭脷洲渔安苑碧安阁列为受限区域，有关人士需留在其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目标听日上午大约七点完成行动。发言人表示，由于发现一宗曾经在有关地方居住的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初步显示涉及变异病毒株，经评估后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政府经检测呈阳性后决定就相关区域作出限制和检测宣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朝天气转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星期一云量较多，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一个强制检测行动的封路，就是北角的电器道，因为强制检测行动介乎大强街至到电厂街一段的慢线暂时是封闭，就是受到强制检测行动影响，电器道介乎大强街至到电厂街一段的慢线暂时是封闭的。另外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丽德街第二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这一段太子道西只是车多少少，后少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就比较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 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接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计金平，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现在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柯士甸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多，车龙亦都系排到近窝打路道噶。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慢车。最后道路安全意外就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言堂， 百人城中畅所欲言。 随机抽样出嚟嘅100个香港人，今个星期六一齐就财政预算案表达意见。 嘉宾讲者包括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浸会大学财务及决策系副教授麦瑞才。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星期六朝早10点同步直播。 主持：萧乐文、中言堂。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星期一晚咧有十位嘅官員咧出席過一個過百人嘅宴會啊，並且咧有一個嘅初步確診者出席過啦，咁所以咧就係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咧被列為緊密接觸者，需要去檢疫嘅咁。大家點樣睇呢次嘅事件呢？咁對於係已經出現咗病毒嘅社區傳播之後，有官員同埋議員啦出席一個過百人嘅宴會，大家點睇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咁林志恩，呢個時候呢就有一位聽眾黎先生喺電話旁邊啦。黎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係，請講啦。 係啊，其實呢我想咁樣講啦，即係徐英偉佢今次咁樣呢就真係失策㗎啦，但我覺得咧，即係傳媒啦，特別係同埋公眾啦，喺某程度上咧，呢件事要公道啲。 嗯， 即係點樣為之公道啲咧？就係、是、你睇翻其實個疫情嘅變化真係好快。琴日去公布嗰啲好嚴厲嘅措施，但係前一日都仲係講緊二月尾先至去有個疫苗氣泡。咁當然 Omicron 唔係一啲全新嘅嘢，但係你亦都要去諗翻，就係成件事咁多個官員，其實佢哋冇一個人係犯咗法嘅喎。你個食肆當其時個規定係一個 D 類嘅食肆，就係、是、容許佢做一個宴會，每一個人都係有用安心出行，每一個人都係打曬針先入去嘅。咁我又睇唔到其實佢係犯咗啲咩好大嘅錯。即係當然佢作為一個民政事務局嘅局長，佢係一個政治任命嘅官員，咁佢有一個即係佢必須要有佢一個政治嘅一個意識喺度。 嗯， 但係整件事去到而家你仲未出咗一张告票俾佢嘅原因，就係因为当其时个法例的而且确係容许佢咁做㗎嘛。而其实我哋成个社会由12月开始一路做冬、圣诞节、新年， 成個形勢都係相當之好，我哋不斷咁樣嘗試回復翻一個正常嘅生活。當其時仲未有任何社區面源頭不明嘅個案，而最重要嘅就係望月樓當其時嘅個案，嗰、那個個案嘅追蹤係做得相當之好嘅。我哋係可以透過唔同嘅方法追得翻每一個個案出嚟。咁因此，其實官員有正常嘅社交活動係正常不過嘅事。 Okay, 你只能夠怪就係徐英偉佢失策。佢冇好好嘅一個政治敏感度喺度咯。 OK， 好多謝曬黎先生嘅電話，我哋聽多位聽眾先。有賴先生喺度，賴生你好， 主持人你哋好， 係請講啊。 係嗱，咁啊好快啦，好多意見啦，因為我唔係好認同頭先各位黎先生所講啊。我覺得嗱，即係你話佢冇犯法，咁即係制度上面嘅問題咯。咁但係作為即係一個問責官員啦，所講你敏感度應該高，同埋唔好唔記得呢個其實係一個私人宴會，即係頭先成日所講疫情以來呢兩年成日都提。不必要嘅嘢，不必要嘅聚會，係咪唔應該參加呢？何況當中頭先所講公佈入嗰啲官員裏面，入邊啊入境處長阿歐 Sir， 唔好唔記得，早幾個月之前佢同前海關關長阿鄧 Sir 嗰啲，真係俾人抄過報票嘅。咁啊，係咪又反映其實所講，好似阿徐英偉所講啦，話我會吸取教訓，唔會再犯噶。咁啊，大家所講嘅，雖然大家冇犯法。啊，咁啊，代表係咪符合大家公眾嘅期望咯？對於佢哋嘅高官係嘛？正如頭先。廣告前有一位陳生所講，哇！對於我哋好多普羅大眾打工仔，我哋多勞多得嘅，依家係唔係我哋唔願意勞動啊？係冇得勞動啊，大佬！但係你哋作為嚇，即係出住幾一位數字糧嘅高官嚟講，咁你哋出嚟講句，我唔會再犯啦，對唔住啊！特首啊，最叻就好似以前黑暴咁啊，我最以最嚴厲嘅譴責，其實即係乜都冇做，糧啊照出。對於我哋大眾嚟講，咁又。雖然佢冇犯法，咁啊，係咪符合大家社會個即係咪 expect 我哋嘅官員原來就係咁樣出嚟繼續厚顏無恥咁啊，繼續咁樣犯錯，繼續得咧 ？OK， 好多謝曬賴生嘅電話啦。嗱，的確咧，今次呢個宴會咧，咁就都要再查一查咧，就究竟本身有冇任何違規嘅狀況嘅。咁啊，特首都講到話咧，今次個宴會，譬如係咪符合曬599F 有關規例嘅要求咧？咁其實都相關嘅部門咧，食環署咧都會去再去查核嘅。咁而咧就的確啦，就星期一晚咧就未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嘅。咁所以咧，其實嗰啲嘅如果係合曬規咧，其實佢哋可以真係搞一啲宴會嘅，但係。咁當時即係頭先都講啦，當時已經出現咗咧，就係有一成望月樓嘅感染嘅群組傳播啦嚇。咁所以今次咧就係係咪真係純粹係合唔合乎規例嘅問題咧，還是都係咧有一個嘅觀感，甚至係即係特區政府帶頭抗疫嚇，係咪需要有一個以身作則？嘅一個問題咧，咁需要考慮。咁而的確咧，即係頭先啦嚇，都見到徐英偉局長喺社交媒體上面咧，係為住自己嘅行為咧，係道咗歉啦嚇。 咁頭先其實第一位聽眾黎生咧，佢就算點出咗話嗰一次嘅聚會係冇犯法都好啦，咁佢都講到一點係嗰個政治觀感或者政治意識嘅問題。因為咁啱咧，呢件事件雖然係星期一發生，但係報道嘅時間係今日，咁又咁啱聽日就係要收緊個社交距離措施。咁我諗兩件事即系撞埋一齐，市民一定会有一啲嘅反应嘅。咁同埋头先陆月光你提到啦，即系究竟有冇一啲叫做官员负责嘅指引咧？事实上而家都暂时未有。咁按住过去嘅惯例，咁当然辞职系最极端啦。但系其实除咗辞职之外，仲有第二啲嘅选项嘅，即系譬如可能道歉或者去议会解释，甚至系提交一啲调查报告咧。咁过去都试过嘅。 嗯，好啦，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啊，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倾啦。咁呢个时候就电话旁边请嚟另一位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咧教联会嘅副主席邓飞啊，邓飞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想请问咧，即系呢几日你有冇接触过出席过宴会嘅议员咧，或者你自己有冇出席过呢个宴会咧？ 冇嘅冇嘅 冇嘅，咁你有冇接触过相关？ 咁但系我因为冇去到吓，一来我唔系好想参与呢啲宴会咧，二来因为嗰日本身系宣誓噶嘛，我已经系好攰啊，攰到咩咁啦，已经系。 咁你有冇接触过出席呢？吓，有冇接触过出席今次宴会嘅议员咧？ 冇嘅，冇嘅，冇。 都冇。官员咧？ 官员啊，更加冇，因为其实好似由宣誓到而家，我除咗见冇添啊，都冇见过任何官员。 OK， 咁对于今次有十位官员同埋多名嘅议员出席今次嘅宴会，你点睇啊？ 呢件事变咗个咁嘅发展嘅话，一来我好震惊啦，系咪？即系会唔会再继续发酵落去咧？我哋都要静观其变啦。 畢竟是今次選舉完善制度之後的開局第一天，咁再加上又挨年近晚啦，都就嚟過年啦，咁整完咁嘅事出嚟嘅話咧，係令人相當之震驚同埋遺憾嘅。咁我覺得咧，即係對我，雖然我冇參與其中啦，咁我亦都係第一，我自己都即刻今日晏晝去做個檢測啦，亦都要求我所有嘅助理都要做檢測。咁第二樣嘢嘅話咧，我都即係站喺我自己嚟講，即係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的一個提醒咯。即係無論點都好，我好同意頭先我聽到你哋嘅個節目所講嘅，當晚嚟講咧就未有一個嘅即係飲食嘅一個個收緊嘅規定嘅宣佈嘅，咁即係技術上的而且確冇違規，咁但係咧即係從政人士係都係應該有一個政治敏感度嚇，畢竟出呢啲事嘅風險仲係存在嘅，咁同埋出咗之後咧個觀感就真係唔係咁好啦嚇。 嗯，咁我问翻一啲关于你嗰个专业啦吓，即系教育嘅问题先。 系 嗱，咁因为咧早前林郑月娥亦都讲过咧，其实唔停课，而家暂时嘅决定就系唔停课啦。咁但系对佢嚟讲都系一个难嘅决定嚟嘅。咁你认为其实政府要做呢个决定嘅时候咧，即系最艰难嘅点或者最需要考虑嘅问题系乜嘢咧？ 嗱，我唔知道啊林鄭佢所講嗰個艱難係指啲咩？我自己站喺我個角度，我做校長或者做教育工作者嘅角度啦嚇。咁其實最艱難嘅絕對不在學校啊！你而家即係，比如你話宣布停課咁，畢竟已經有咗年幾兩年嘅停課經驗同埋網課經驗，學校咧即刻轉一個嘅上堂嘅模式，其實就冇乜嘢技術難度嘅嚇。咁其實真正難嘅地方喺邊度咧？真正難的地方就是如果純粹是停課，但是家長沒有 work from home， 那對於低年班的同學，尤其是小學或者部分的中一的同學仔，那如果他家裡沒有一個條件去有些姐姐去陪伴，或者是有老人家去照顧的話，那沒有 work from home， 沒有家長在這裡，那你見低年班的同學，那他真的不知道怎麼搞的，回家先不要說他上不上網課，誰照顧他，誰看著他吃飯怎麼辦，咁呢個係即係一個配套問題咯，所以我一路都覺得就個難度並不在學校，個難度就係如果冇 work from home 咧，小朋友搞唔掂嘅。 嗯，咁但係呢個情況之下，可以點樣避免病毒喺學校裏面散播咧？ 我係好同意就係即係教聯會另一位議員啊，朱國強校長講，即係低年班小學咧。是要果断的，要停课就真的要停，因为他们没得打针，话就话科兴的那个打针呢，即是五岁到十二岁或者三岁到十岁，话就话但到底几时推出呢，我们又不知道嘛。咁所以呢，即是小朋友没得打针，你只是得教职员打晒百分之百都好啦，都是高危的。即是我就好同意，就如果要停课就尽快，不过呢唔该就有配套措施。 嗯，而家其实一月嚟讲咧，对于学校都叫做上下学期交接啦。咁有一啲学校可能都系考紧试添啊。其实喺家长角度嚟讲咧，佢都会唔会希望维持翻个面授课咧？ 家长我相信家长系矛盾嘅。 嗯， 佢当佢知道而家咁嘅情势系咁即系个咁凶险，而对于小朋友、对于小学生低班嘅同学嚟讲咧，佢根本冇打针噶嘛。 嗯， 个风险系极高嘅。咁呢个作为家长嚟讲，安全第一位咧，系完全系人之常情嚟嘅。至于你系考试，其实呢个只系一个技术问题嚟嘅啫，解决得到嘅。我当你系考晒，或者考到半粒坑啦，即系考咗一半，仲有一半未考。咁都唔係，即係對於學校唔係一個好難解決的技術問題。未考嗰啲可以用佢平時分去推算翻佢嘅成績出嚟嘅，呢個冇問題嘅，其實係。 但而家即係學校有冇一啲嘢可以做得到咧？譬如話，即係有冇啲嘅大型活動可以取消啊？咁而學生嘅午飯又應該點樣安排咧？ 基本上大型嘅活動咩陸運會，正常講就唔會喺一月有陸運會嘅。所有嗰啲嘅運動嘅項目啊、課外活動咧，即係我所了解啦，我冇統計數據嚇。我所了解好多學校已經係即刻取消噶啦，即刻取消曬。咁跟住來咧就你啊頭先講係啦，食飯嘅安排。咁其實喺原本防疫之下咧，食飯嘅指引咧，教嗰個指引都好清晰、好嚴謹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就都係按照呢個指引去做咯，去處理個食飯嘅問題咯。咁但係我都係嗰句咯，即係你唔係淨係食飯噶嘛？你對於低年班同學佢冇打針，你即使唔係食飯都好啦，喺日常生活嘅接觸過程之中，尤其是低年班同學玩起嚟興奮，你一聲咁好開心，我掹咗你口罩咁先，好難講咯，有啲陰鼻嘢係咪咁？咁呢個風險係存在，你冇可能叫老師面面俱到去睇到佢哋唔實嘅，做唔到嘅其實。 系嗱，其实而家全港已经有过百间嘅学校咧，系因为学校里面咧就过七成打针啦，咁就可以全日面授课堂嘅咁。有啲教育界人士就话啊，不如都全港都回复翻半日上堂啦，你点睇咧？ 我就担心如果而家呢个新嘅 Omicron 系个传播力系咁大，估唔到佢毒性有几大啦吓，咁事实上佢传播系个速度快好多嘅。咁就我就覺得還點都係就嚟春節過年啦，咁你咪就當提早過年假咯。 嗯，咁嗱，頭先你提到啦，家長當然要有時間準備啦，因為可能佢哋要請假去湊小朋友啦。但係如果喺學校角度嚟講咧，你哋要準備由面授課變成網課咧，要幾多日時間先至可以準備到？ 這個好睇間間學校佢到底做成點。咁但係畢竟有咗過去嗰年幾兩年嘅經驗咧。呢、這個咁樣係即係好似轉 channel 轉毛咁嘅辦法咧，其實唔係太困難嘅，啊唔係太困難。咁以往嚟講咧，教育局宣布停課就會提早兩個禮拜嚟宣布，但係我覺得唔需要啦。你而家嘅話咧，就即係要宣布啊，可能幾日前宣布，甚至透過一個放風嘅辦法，即係透過分區辦事處去通知定啲學校啊，唔排除好快做啦。咁其實站喺學校嚟講，唔係最艱難， okay. 我擔心嘅都係家長。 好，唔该晒邓飞啊，多谢你。 系， 邓飞咧系一位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中学校长啦，同埋教联会副主席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电话旁边有听众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 啊，请讲啊。 系，就我对于咧有官员咧即系感染到呢、這个病毒咧， 未感染到，未 感染到， 要检疫啫， 要检疫啊，对唔住啊。咁我覺得咧，即係作為一個問責嘅官員咧，咁佢就係根本唔應該出席呢啲冇必要嘅宴會啦。咁正如頭先有一個觀眾講啦，就話即係佢雖然係冇犯法啊嘛，咁但係作為一個政治問責嘅官員咧，必須要咧係以身作則，同埋比白更白啊嘛，威他定威係嘛？喺呢啲咁冇必要嘅情況之下，唔係一啲。重要嘅情況嘅情況，唔係一啲公職有關嘅情況嘅宴會咧，根本絕對係唔應該出席嘅。咁我覺得咧，呢一班官員咧係為黨中央啊添煩添亂。我認為習近平主席咧必須要採取一個好嚴厲嘅懲罰呢一班嘅官員。 OK。 因为呢班人绝对为党中央添烦添乱。 OK， 好多谢晒陈生嘅电话吓，咁啊，特首都讲到话咧会对即系今次啲官员表现不佳咧，都会采取适当嘅行动啊，咁啊，亦都讲到话咧，即系今次明显咧嘅就并非一个公务需要嘅场合啦吓，咁所以都对于官员出席呢个宴会咧系感到失望嘅。跟住落嚟咧，我哋又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啦，就有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史立德啊。史立德你好， 系你好， 想问一下，即系嗱，商界都有唔少呢啲类似嘅宴会啦。咁其实近期有冇话都避免出席，甚至取消呢啲嘅宴会咧？ 咁啊，自从特首宣布咗嗰个咁样嘅之后咧，我亦都所有啲宴会都取消晒嘅咧，无奈都 系，即系讲紧宣布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之后。 是啦是啦，我哋都冚唪唥取消晒啦。 还是其实上个星期五出现咗呢个嘅有一成望月楼群组已经开始取消呢？ 嗰陣时我哋都计划开始取消㗎啦，其实就即係都因为有近期都比较上有啲咁嘅 Omicron 嘅爆发啦，咁我哋就尽量都避免减少㗎啦开始。 咁嗱，而家公務員就暫時未宣布係在家工作啦。咁但係政府就即係商界可以自行決定係咪咁樣做嘅。咁商界會點樣去回應即係呢個在家工作嘅措施？會唔會安排僱員喺屋企工作？ 咁當然咧，就在家工作咧，如果要因為要社交隔離咧，我哋商界都係會配合嘅，因為上一次都好有個咁嘅經驗啦。咁尤其是而家我哋嗰啲在家工作，多數都係寫字樓工嚟嘅。咁你如果生產型嘅，你都去咗國內去做啦。咁都大家都有心理準備，都有一個上一次嘅都可以講係有一個經驗啊。咁如果要社交工作都是无可厚非啦，因为大家都要保住大家嘅，唔好话咁高嘅传播率咯。 咁而家系咪已经系一个适合嘅时间宣布在家工作啦？ 我哋要睇政府个安排点样啦。 如果政府话真系有咁嘅必要要配合，我哋商界都一定系支持嘅。 唔系政府就系、是公务员就并不会在家工作啦，咁就只系鼓励私营企业自己去决定啦。咁啊，咁就交俾你哋决定噶啦噃。 私人企业咧就个别嘅一个行业啦，如果佢哋即系自己同啲员工商量过，如果认为系即系在家工作更加会合适嘅，咁啊大家去啦，去处理啦。因为有啲公司私人嘅，我哋都系一啲唔系话好多人嘅公司啦，即系几廿人嘅公司，或者百零人，或者几廿人，或者十零人。咁如果佢大家都系可以话系可以在家工作嘅，咁亦都可以安排得到，咪个别自己嘅取向啦。 以你所知，有冇你哋嘅会员或者其他公司已经宣布咗在家工作啦？ 因为今日即系开始讲呢样嘢啫，或者琴日啦吓，咁啊就未就暂时好多嘅会员咧，系有提出呢样嘢同我哋沟通吓，未有收到咩？我谂个别佢哋自己会安排噶啦，因为有啲人都会惊嘅，因为即系都呢个 Omicron 嘅传播率都咁高，咁我哋会。亦都一向咧，上班嘅時間都係彈性嘅，喺度坐開，無求咧，唔使話大家集中埋一齊啦。 嗱，過去咧疫情最嚴重嘅時候咧，政府就推出過保就業計劃啦。咁另外就疫情爆發之後咧，都用過一啲消費券去振興經濟嘅。咁嗱，你哋商界預期今次個疫症個影響會有幾大，同埋政府需唔需要又再推出呢啲咁嘅措施咧？ 咁如果有再有呢啲咁嘅措施去補貼下、資助下一啲比較嚴重嘅商户，我都係覺得係合適嘅。咁就如果話你話而家呢個時間咧，就今日先至呢幾日先宣布話，跟住要一個即係夜間啊嗰啲食肆啊嗰啲咁嘅損失啊各方面嘅咧，都暫時就未有一個好詳細嘅評估啊損失幾多啦。咁但係如果政府可以睇出到呢一方面嘅，可以有一部分嘅系受到好大嘅影响嘅商户啊，咁样嚟到系睇出民间嘅疾苦咧，咁亦都系一个好事嚟嘅吓。 好啊，唔该晒史立特啊，时间关系同你倾到呢度先，多谢你 吓。好啊，唔该晒。 史立特咧就系中华厂商联合会嘅会长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1，电话旁边有一位听众梁小姐喺度。梁小姐你好， 系我好我好简短咁发表翻我的意见，就系疫情咧真系变化得好大，每日咧都会有唔同嘅情况去会发生嘅。我哋每个人咧，香港人都好希望去过紧我哋自己一个正常，尽量一个正常嘅生活。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局长，譬如佢真系有要宴会，佢要去出席，而当时佢冇犯过任何，佢系如果系 D 区或者佢系已经有晒安心出行打晒针。我覺得唔應該咁去苛責佢。其實我都係，其實只不過係局長啫。但係其實我哋每個香港人，我哋聖誕嘅時候都我哋都出去玩緊啦，係咪？我哋每個人都可能會出去同屋企人去相聚。我哋有我哋正常嘅社交生活，我哋嘅社會係應該有一個正常嘅社交生活嘅。 嗯， 這個是我自己的意见，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去苛责他。如果真的平时他是真的很尽力去为了我们去做了很多事的话，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做。 OK， 好啊，多谢梁小姐的电话。社会是不是真的对于这些官员太苛责呢？ 咁當然頭先即係好難去類比嘅，即係話市民嗰個正常嘅社交生活同官員嘅社交生活，咁同埋頭先提到聖誕節嗰、那個聖誕節期間又的確未有呢一個嘅確診個案嘅空少嗰度。 咁而即係都講啦，即係呢個係一個私人聚會啦，咁就並不是一個公務需要啦。即係當然官員呢有一啲嘅或者公職人士啦，其實都有一啲嘅必要性呢去到出席一啲或者接觸一啲唔同類型嘅人士嘅。咁但係呢一個嘅聚會，大家又覺得係咪一個即係必要性同埋一個作為官員必須要出席嘅一個聚會呢？咁呢個都留返俾公眾去到討論啦。好啦，今日嘅自由風節目時間呢就嚟到呢度啦。咁聽日同一時間繼續同大家見面喎。咁今日嚟到呢度啦，唔該曬，拜拜。 拜拜。